對外行動處說，判決是政權濫用法律壓制基本自由。特區政府發言人強調，法院嚴格按照證據和所有適用法律判案，重申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強烈敦促歐盟相關官員立即停止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大致多雲和乾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稍涼，本週中至後期氣温回升。現在溫度是20度，相對濕度57%。接著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風，香港鄰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東北風6至7級，間中達8級，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6至7級，海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東部初時6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北風5級，汕頭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度10公里，黃茅洲吹北風4級，澳門吹北風4級，能見度10公里，西沙吹東北風3級，能見度19公里。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的早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星期一的早上咯，咁啊今日望一望都已经2023年嘅3月13号啦，咁啊农历方面咧就2月22嘅早上，继续咧都会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今日，大家都精精神神啦，啊要起身啦，咁啊不过空气咧出边望出去嘅时候咧，可能发觉咧都系有啲烟霞吓，咁啊空气质 数健康指数就属于五至到六，咁都系属于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星期一嘅早上咯，咁希望大家喺今个星期工作啦，可以随住你今天顺顺利利嘅一天，咁正式开始。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努力才可以得到咧，就系第一啊，甚至乎得到自己一个满意的成绩嘅。喺德国羽毛球公开赛嗰度啦，咁啊见到香港嘅代表伍家朗啊，决赛以局数二比一反胜咧，就国家队球手李斯丽咁啊夺得冠军。咁啊伍家朗之前咧亦都喺四强淘汰另外一名嘅港队嘅球手啊吓。咁今次咧嘅对手啊，李斯丽之前已经击败咗咧就日本嘅桃田贤斗。两名嘅球手啊，决赛三局咧就比分都相当之接近啦，即系叮当码头。咁两个人咧首回合啊更加打至到丢时。咁最后咧其实见到李斯丽先赢22-20噶。不过咧今次咧就伍家朗咧就反胜，咁2-1嘅。每个人在晋级的过程里面都可以说是惊险万分，没有人就是说每一样东西都是一帆风顺。其实只要坚持下去的话，你就发现原来成功率是会越来越高的。当你将自己的才能好像伍家朗将自己的才华放在羽毛球上面，将这种热情放在自己的专长上面的话，就能够发光发热了。你又可不可以将你自己的专长放在自己的事业上面呢？ Yahoo！ 7:15嘅早上，咁啊，揾嚟呢首嘅歌嚟自 Nowhere Boys， 盲腾。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时候见到外面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58% 的早上。你们好啊，听着晨光第一线。今天早上揭揭报纸的时间，见到一个都挺值得跟各位听众分享。其实海防博物馆早前经过四年的翻新工程之后，就已经在上年11月重新开放了。位于博物馆内的社企，其中有一些譬如是咖啡来的，早前也就已经去到全新的位置开业了。博物馆很犀利的，背山面海，一个真的可以说是超级漂亮的景色。加上就被大片落地玻璃就包围，坐在室内就可以饱览住就开扬的海景，品尝住就是一些譬如食物啊、饮品啊，都真是一件非常之赏心乐事的事情。有机会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就去那里试一试，体验一下。海防博物馆在2018年开始就进行翻新工程的了，四年之后已经重开。入面当然有很多不同精彩的翻新之后的物件啊、文物啊，甚至乎给大家休闲的地方。刚才提及过，最厉害的就是落地玻璃，因为它的落地玻璃其实一眼望出就是海景和山景，真的都非常之大。就这样看图片的话，最少都180度，所以都挺漂亮。海防博物馆就是本港唯一以军事为主题的博物馆，不是只是说海边的，是说唯一一个军事为主题的博物馆。在2018年9月受到超级台风山竹破坏，需要就暂时关闭并且就重新修葺。开放了之后新增11个的展览厅和就是多媒体的互动装置，公众就可以免费入场参观的。地址变到筲箕湾东起街，一去到就已经很容易找得到的了。留意埋高的叫做营业时间，星期一至到星期日，星期四除外，上午10:00至到下午5:00。其实呢，这个海防博物馆前身就是鲤鱼门炮台，是本港唯一以军事为主题的博物馆。更新之后，博物馆亦都增设了两个常设的展览，第一叫做香港海防故事，以及就是鲤鱼门炮台的，展出超过730件的展品，今日接近540张的图片，加入了就是多媒体互动装置，希望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得到一些讲香港海防的故事。熟悉都是好的，认识一下自己住的地方以前的一些的故事。其实里面更加就包括譬如是历代的防务建设、军事布局、海防设施、抗日战争历史、多元族裔军人在香港服役的故事，还有就是中华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等的。博物馆更加就会加强展示日本侵华、日本集港、香港保卫战、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等等的内容的，希望大家可以藉住这个博物馆更加了解自己身处的地方是有些什么故事在里面的。所以大家如果譬如有时间的、空闲的、会不会就可以都跟小朋友一起就去那里就感受一下，令到大家可以更加明白香港的故事呢？有时 如果你話啊，雖然遠咗少少，咁但係如果你作為一個整日嘅下午嘅過嗰一個嘅要流程，去到嗰度休息一下，頭先都講過啦，嗰啲 cafe 啊，其實都幾值得去嘅。咁啊，即係坐擁個無敵海景噶嘛，有機會大家不妨去一去啊！ 呼喊，在群岛深处释放所有记忆，成长偏偏快活。若然告白而受挫，乘浪出发，有了风可以听不到补充，有了风可以缓缓的抹掉懊恼。我喜欢这路途，同伴仲一起漂泊。在遥远岛岛，和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脑这小子心满意足，下次让你有点自豪。和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之下冒险不畏缩，唱一下重唱这旅程，从不吞吐。我间中不过很需要被抱，我间中躲过无常的寂寞算数。我体恤这路途，同伴也不知不觉爱和我倾诉。和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脑这小子心满意足，下次让你有点自豪。和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之下什么都接触，唱一下乐观地重唱这旅程，从不吞吐。和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脑这小子心满意足，但要练到更好，未停下一步。和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之下冒险不畏缩，选择抱拥这旅程，无需知道。 早上时候揾你呢首歌曲啊，《Pixel 海岛与少年》。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继续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去到维园嘅花卉展览啦？真系阔别咗三年啦，终于都恢复翻咧就举办呢个实体展。大批嘅市民咧，其实都已经趁住周末假期嘅时间咧就入场参观啦。我自己咧都有入到入去欣赏啲花朵嘅。维园之内咧，真系可以话非常之人多啊！咁大家咧即系去嘅时候咧都要即系留意住啦。如果自己担心人多的话呢，有病毒的，咁又戴返个口罩。今年的主题呢就叫做绣球花，咁好大朵的绣球花，其实中间亦都见到有几个位呢摄影相都可以呢就影到嗰个绣球花的花海嘅。咁但係呢就始终咁呢几日嘅下昼嘅阳光实在太过猛烈啦。绣球花咧就相当之美丽嘅，不过绣球花咧见到部分都已经开始凋谢嘅迹象，咁真系唔知系咪晒窿咗啦，咁就唔知啦。在场咧亦都见到好多唔同嘅主题嘅，咁有好多唔同有关于花嘅 會啦，咁佢哋亦都咧就係獻祭啊，咁所以咧在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特別嘅花，甚至乎咧就插花工藝都已經咧非常之靚噶啦，咁啊真係睇到目不暇給啊，咁啊大家咧都係攞住啲相機啊，係咁向度影噶啦，亦都見到咧就每一區啊，佢哋亦都咧就係有佢哋自己當區嘅一個小佈置，咁又譬如係西貢、大埔咁樣。咁都可以咧欣賞翻啊！即係外來嘅朋友，即係唔係喺港島區住嘅朋友，又可以咧就睇翻啊自己嗰一區嘅嗰一種嘅佈置係點樣咧？在場亦都見到咧有不少嘅櫻花喎，咁啊櫻花咧就真係飄下飄下啊，都相當之靚嘅。咁如果去到另外一邊廂啊，都係室內嘅環境嘅話咧，就會見到好多咧就學界嘅精英啦。學界都有好多唔同嘅有關花卉嘅比賽咧，咁啊喺就不斷進行嘅。咁學校咧就會揾出自己學校入面咧就最成功最靚嘅植物咧就去參賽嘅。咁然後咧部分嘅得獎作品咧都一樣可以喺呢一個嘅圍園入面咧見得到嘅。所以都有見到咧唔少嘅學生咁啊喺呢度咧就可以同自己嘅盆栽嗰度影相。不過咧，可惜咧就有啲花咧就窿窿地啊，反而咧其實在場有好多呢一個蝴蝶啊、蜜蜂啊，咁啊去到咧就採花蜜喎。咁如果同小朋友一齊去嘅話咧，除咗賞花之外咧，咁啊更加咧就可以欣賞埋啲小昆蟲啦。而場入邊更加咧有好多唔同嘅商店啦。呢啲嘅商店咧，咁啊亦都就係、是、我自己目測咧都有幾多咧個價錢咧都幾值得大家去到研究一下嘅店鋪。例如平時花墟賣嘅花啊，好似咧又硬係好似覺得咧就喺花卉展嘅時間嗰、那個嘅叫做價錢咧又再平多少少，所以咧都座無虛席啊！咁大家咧就不斷湧入去。更加咧有好多叫做盆景嘅植物啦，以及咧就果实类嘅植物，例如士多啤梨，咁都一样可以喺呢度入边揾得到嘅。今年嘅花卉展咧，其实都见到唔少咧就亲子嘅赏花团啦，咁希望咧就将呢一个赏花嘅一个艺术啊，赏花嘅一个兴趣咧，就薪火相传啦，要交俾啲小朋友啦。咁等啲小朋友咧都可以由细到大开始咧，就懂得欣赏植物之余，亦都可以懂得咧就照顾佢哋、爱护佢哋，咁令到呢个世界嚟紧更加多嘅植物、更加多嘅花朵都会越嚟越靓咯。 追得黄浩仪一首嘅音乐作品叫做陪你，时间咧去到早上嘅6:29啦，听听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从潜艇试射了两枚战略巡航导弹。报道指，在东部沿海新浦市对出海域的潜艇，昨日上午成功发射两枚导弹，并击中预定目标。报道又指，在面对美韩越来越不加掩饰的反北韩军事演习，今次试射是要表明北韩的一贯立场。南韩军方亦表示，侦测到北韩星期日上午从一艘潜艇发射了一枚导弹，军方在加强监测和警戒的同时，正同美国密切合作，保持全面戒备态势。南韩和美国今日起至今个月23日进行5年来最大规模的自由之盾联合演习。南韩军方表示，演习是要检查两军联防态势，并增强对北韩的威慑力。北韩曾经谴责今次演习是针对北韩的侵略战争准备。美国矽谷银行因为资不抵债被勒令关闭，引发金融恐慌。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正同银行业监管机构密切合作，应对矽谷银行倒闭并保障存户，但是政府不会考虑对矽谷银行大规模救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表示，正密切关注矽谷银行倒闭的事态发展和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但有信心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正采取适当措施应对有关情况。英国首相辛伟成亦表示，英国政府正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以减低矽谷银行及其英国子公司倒闭而对其他企业造成的潜在打击。英国传媒报道，英国政府正寻找卖家收购矽谷银行的英国子公司，以防止矽谷银行倒闭的冲击蔓延至整个科技行业。目前一间总部位于阿联酋的公司已经表示有兴趣。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向国营传媒表示，伊朗和美国已经就交换囚犯达成协议。阿卜杜拉希扬表示，有关交换囚犯议题，伊朗和美国近日已经达成协议。如果美国方面一切顺利，他相信双方可以在短期内见证交换囚犯。他强调，伊朗方面在交换囚犯问题上已经万事俱备，美国目前正是展开最后技术协调。不过美国白宫官员就否认阿卜杜拉希扬有关交换囚犯的说法，但是强调美方致力于确保在伊朗遭到关押的美国人获释。在本港，博爱医院一部药车的电线损毁，造成一名护士受伤，院方就事件报警。院方表示，接获一个综合专科病房的报告，一名护士昨日凌晨派药期间，怀疑因为药车上安装的电脑供电接线损毁触电受伤。院方检查药车之后，相信电线损毁的情况不寻常，在晚上报警，交由警方调查。院方说会全力配合调查，并会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包括安排检查其他药车，确保病人和员工安全。至于触电受伤的护士，因为感到手部麻痹，正留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院方已经向有关护士致以慰问，并会提供适切支援和协助。 另外，院方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报告事件，医管局会向各联网通报有关事件，以及要求各联网采取合适的跟进行动。医管局亦会向劳工处报告事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我一向都听开港台的节目的，特别是第一台最喜欢的节目就是广东广西，因为那些主持人幽默风趣，很多时候我都录了挤了在个手机里听的。祝港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联系香港。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早晨，朝早6:37嘅早上啦，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出边20度嘅气温，咁啊，不过相对湿度咧就相当之干燥啦，相对湿度57%啫。朝头早啊，白元浩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做咦，你似乎今日吓个精神几好，听到把声， 你都系讲讲句啊，做呢行嘅开咪。或者见样就要顶住噶啦， 系啊！但我见你 send email 嗰啲时间都应该瞓得几好、啊， 琴日早咗啲咁样噶， 啊几好、啊， 都系10:11啊，好似10咁上下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我以为你习惯咗吓。 啊，其实讲起咧，譬如因为咧，我每一日咧都要有一啲啊，同阿小白咧一啲电子邮件嘅往来嘅，每一日都有嘅。咁阿小白咧就好清楚啦。嗱，有时我最早咧。就試過係晏晝啊，即係第二日即係一日之前嘅晏晝，我已經 send 定明天嘅俾佢。咁跟住咧，跟住晏有陣時咧就試下5:00啦、7:00啦、9:00啦、11:00啦、1:00啦、4:00 啦，係啊，6:00都好似收過。 呢個就係天光6:00都收過嘅。咁所以咧，小白就好明白咧，即係幾時收到我嘅一啲電子郵件咧，就睇到我嘅。睡眠狀況是怎樣？ 作息時間啊， 作息時間是怎樣？咁所以有陣時人同人之間的相處就是咁樣、你可能未必要問嘅，即係唔會問喂，鍾哥，你今日瞓覺未啊？唔會問呢啲嘅。但可能喺啲細眉細眼上嘅嘢咧，你就會了解到對方嘅一啲習性。 啊，系、哦，其实好多人咧都应该系可以凭住呢啲蛛丝马迹嘅，即系了解到身边嘅人，即系近至屋企，诶远啲嘅，可能你甚至乎系连埋嗰啲，即系譬如同事啊，咁你都会明白、啊，佢呢位同事佢最近嘅情况点样，可以多啲了解嘛。 嗯，同埋咧，你唔一定系要诶、当事人知嘅、 啊， 有时候当事人，譬如好似我啊，我同阿小白嘅关系咁样。有時我自己都唔覺嘅，因為你自己係身處其中啊嘛，我唔覺得哦，點解我咁嘅咩？ 嗯， 但係可能咧，小白就會好清楚，旁觀就者清啊嘛、 嗯， 可能要從另一個人把口講翻俾自己聽，你啊係咁樣嘅， 嗯， 唔單止係個作息時間嘅，其實個人嘅性格都係咁樣啊嘛、 嗯， 有冇留意好多時咧，你自己唔知道自己係點樣，身邊嘅人就會話俾你聽。其实你是这样的、 但是身边的人讲话自己是这样呢，其实自己都很难去承认，因为 你真的没有、察觉到嘛。 嗯，是啊，所以永远都是这样的，人家说你是这样的，你当时就会说我不是，哪是呢、就会是这样答的。 那 几时才会知道呢？当你有一天或者有经历一件事，突然之间你都觉得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会说、系，其实我系咁嘅，但系你会唔会喺个朋友面前承认翻你当初否认嘅自己嘅性格咧？咁就唔知啦。 哇、这个好难做啊！这个真系 好 难 做，难做。 系啊，当局者迷，有冇啲办法可以令到一个人即系早啲醒悟咧？嗬？ 其实系冇嘅。都话陆永远人系唔会听另一个人讲噶嘛。 吓、 所以啦，即系有啲好。好感触地咁样说咧，点解成日我哋要讲话要用生命影响生命咧？ 啊，系啊，系啊，成日都听。 因为我哋用说话影响唔到生命咯， 嗯， 所以讲系冇用嘅，因为听嘅人系唔会听嘅， 嗯， 所以去到最后，喂，要去到咁极致先得， 嗯， 咁同埋都系啊，如果你话人肯听人讲嘢啊。呢、这个世界已经唔会变成咁啦。 哦，咁我哋 由历史开始落嚟，几千年前已经唔会变成咁样噶啦。 系啦，所以人咧、都系要即系永远都学习嘅咩？就系即系唔好咁盲塞，肯愿意听其他人讲嘢，即系好难嘅、不过都要 好难好难。 系啦，就算你听完唔锯，你都听咗先啦。可能有一日会改变咧。 你教仔一样啫嘛，你明知前面有个氹。你叫佢唔好踩落去啊！即系唔系一个真系一个泥潭啊，一个水潭咁样。你叫佢唔好踩落去啊！ 系啊， 细路系点会听？佢一定会踩咗落去先知。哎呀，原来系个水潭、啊。 哎呀， 一定系咁样噶嘛。 又系讲金句嘅时候啊！人类点解永远都系犯同一个错误啊？好，我哋翻嚟再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上嘅六点四十三分，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23度嘅，但系呢几日都见到好似挨近三字头噶咯，体感啊！好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咁啊听日大致天晴同埋都系干燥噶啦，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咧气温又回升啦噃。而家咧就20度，相对湿度57%。空气方面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所以一般嘅啫，所以亦都会见到啲烟霞啦。咁啊，烟霞会唔会令到我哋睇到啲海市蜃楼咧？照道理啊，应该唔会嘅。咁但系我哋眼睛咧，有阵时的而且确咧都会产生几多嘅错觉嘅。点解眼睛会产生错觉咧？首先要讲嘅就系原来皮肤啦，即系我哋嘅触觉啊。鼻，我哋嘅嗅觉亦都同样会产生一啲嘅错觉嘅，去到即系好似误导我哋咁样吓。好啦，咁我哋就可以谂下啦，眼睛系睇嘢噶，系咪因为有光嘅跳动，令到我哋产生错觉咧？会同灵异有关咧？梗系唔会啦。当我哋睇嘢嘅时间啦，我哋嘅物件啊，睇嘅物件发出嘅光。 啊，点解我哋物件会发出光呢？因为阳光咧就会照射落去。其实我哋眼睛睇到嘅物件咧，系不断睇紧一啲光嘅反射嚟噶，先至可以清楚咧就睇得到呢一个物件嘅样子嘅。所以我哋当睇嘢嘅时间啊，嗰件东西啊发出嘅光就通过眼睛嘅水晶体投射喺眼睛嘅深处嘅视网膜上边。呢、这个大家读小学嘅时候都读过啦，就好似戏院嘅形式一样啦。视网膜嘅细胞咧接收到呢啲光，咁啊转换成为信号，呢、这个就真系好厉害啦！接收咗啲光之后，转换成为信号，再送到去大脑嗰度，咁我哋咧先至感觉得到自己系睇到嘢嘅。啊，简单啲嚟讲咧，科学啲咁讲啦，其实睇嘢嘅唔系用只眼睇。我哋睇嘢系用个脑去睇噶，不过眼睛咧就系传播媒介，去到分析事件同埋物件嘅话，都系要靠脑袋啊。嗱，当我哋嘅脑袋啊整理送过嚟嘅信号嘅时候啦，有阵时咧都会咧就系补充不足嘅资料噶，啊试图咧去到理解睇到嘅东西，啊帮画喺纸上面嘅圆啊加阴影。睇起上嚟就会变得好立体啦，啊呢个唔知大家有冇见过一啲叫做 3D 画，一个圆一个波咁画喺张纸上面咧，跟住你打少阴影望起上嚟，个波变咗立体，亦就即系因为大脑判断有阴影嘅东西系立体嘅呢、这个 concept 咧已经非常之根深蒂固啦，所以咧啊佢就会睇到嘅时候就会认为啊张纸上面嘅波咧。是立体，这个就是令到我们脑袋产生错觉的 3D 画画技术了。好了，但是大脑呢有时候都会搞错的、哦。譬如说补充不需要的资讯，做出错误的判断，而做出这些错误的判断呢连我们都不察觉。所以呢有时候看到一些图形啊景色啊睇上嚟嘅时间咧，硬系同实际上嘅不一样，所以我哋口讲嘅，譬如眼睛嘅错觉咧，就系咁嚟噶啦。嗱，我哋成日都话咧会睇错嘅，例如呢即系早前嘅时间都有好多山艺嘅比赛啦。咁啊，成日听嗰啲老手讲啊，或者主办机构讲咧，就话，譬如100公里嘅比赛，去到咧就八十几啊、九十公里，真系个人都攰啦，可能又冇乜点瞓过觉，挨夜啊，即系唔系个个十几个钟头跑完噶嘛，有啲即系可能三四十个钟嘅先至完到嘅。咁喺咁攰嘅情况底下咧，佢哋只眼睇嘅嘢咧系唔会改变嘅，咁啊都系睇到花花草草、树木啊，不过。由于脑袋咧都已经疲倦啦，所以当只眼喺个条路上面不断睇嘢嘅时间咧，原来脑袋嘅疲倦就会令到脑袋喺分析眼前景象嘅时间咧，可能出现咗一啲嘅乱子啦，咁啊会产生一啲嘅错觉，所以成日听啲主办机构讲就话，哎呀，当一个人咧行得太耐嘅时候，佢嘅脑袋睇起上或者佢只眼睇上嚟嘅时间咧，就会睇到好多错嘅嘢，例如个路牌会睇错啦。左同右都会睇错，甚至会见到哎呀前面系唔系有其他人喺度呢，跟住又有阵时啲半夜三更以为自己撞嘢，就唔系咁多嘢撞啊。问题就系脑袋啊，当疲倦嘅时间咧，都会即系叫做分析景物咧就会错咗嘅，所以咧先至会出现咁多呢啲都市嘅传说嘅。咁啊今日咁啊大家都可以睇嘢嘅时间精精神神瞓完觉咧，应该会唔会睇错噶啦。 Girl.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I'm driving me crazy. 当你都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理句成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恋。 Take 作品嚟自身边佢嘅聪明豆啊！时间都已经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二分啦，今日朝头早咧都揾嚟我哋 KOL 系列啦，咁啊讲下 IT 嘅情报噶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继续邀请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嘅，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白。 我知道咧，即係我哋經常香港人會用嘅 WhatsApp 呢一個嘅通訊軟件咧，嚟緊嘅時候又有啲新嘅功能喎，咁啊係咪有啲資訊可以 update 下我哋嘅聽眾咧？ 係啊，佢依家有呢個自動離場功能啊！ 啊，自動離場即係點樣啊？呢個係 嗱 set 咗個時間之後咧，咁咧嗱先講下啦。咁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可能開咗好多嗰啲臨時 group 啊，譬如之前嘅一啲可能結婚啊，跟住搞活動啊，又或者係食餐飯啊，一班人啊咁樣，咁咧久唔久咧就會出現咗呢一啲 group 咧，傾完咗之後食完飯啦、啊，就冇再出過聲。 咦，好似係、哦，即係例如一大班朋友，假如佢哋去旅行嘅，咁幾個 family 去，咁嗰陣時可能一個 group 咧一 keep 咗幾年嘅，但又冇乜傾點樣傾偈嘅。 係啦，咁所以咧嗱呢一、這個自動離場功能咧就係、是，我 set 個日子，譬如去完旅行啦，咁我即係可能七月份就完咯，咁我七月尾 set 咗個日子，咁呢啲入面嗰啲 member 咧就會自動咁離開呢個 group 啦。 哦，咁呢個係要個 admin 做啊，定還是用緊呢一個軟件嘅所有在 group 人士都可以自己 set？定還是真係要 admin 嗰、那個我撳咗啦，呢、這、一個 group 咧個限期就係、是、即係例如將會去到三月十五號，咁呢個 group 咧就會自動cancel 噶啦，自動消失噶啦。如果大家入面嗰啲相啊，有啲咩要 download 咧，就自己 download 曬。如果唔係，個 group 咧就會消失噶啦。即係就要咁樣安排啦。 係啊，咁所以咧，admin 先至做到呢個功能嘅。 咁所以大家咧，即係喺用呢啲叫新嘅功能嘅時候咧，都要留意住啊嚇。咁其實都而家啲好多嘅通訊軟件咧，都諗盡辦法啊，希望大家咧就去到用佢哋嗰個嘅系統嘅，因為而家真係五花八門啊，可能同埋每個地區啊。唔同種族嘅人士咧，佢哋又慣咗用唔同嘅軟件啊，其實都幾煩啊，我覺得。 都真係啊，係啊，好似我而家手頭上都有幾個唔同嘅社交軟件啊，因為你可能即係工作上需要啦，可能要同內地嘅人傾偈，咁咧就要用微信。 嗯，係啊。 系啊，咁有啲嚟自台灣嘅朋友咧，咁就要用 Line。 哦，係、哦，我自己都係、哦，譬如日本同韓國嘅朋友咧，我都用 Line 啦、啊。跟住 有啲咧甚至乎系会用到IG 嘅 Messenger 或者系 Facebook 嘅 Messenger，都分别同唔同嘅人倾嘅、哦。咁啊，亦都系啊，有阵时又会用翻譬如WhatsApp 啊或者其他嘅软件。哇，所以其实咧好多软件啊，可能迟啲有以后咧会有个方法咧，将所有软件嘅通讯功能咧就整合晒，又唔出奇。 系啊，唔出奇，真系唔出奇。咁啊，又或者可能之前都有研究过，就系可能唔用 Apps 嘅呢一个 concept。可能开一个即系你当都系一个 app 嘅物体啦，咁但系入面呢就包罗万有嘅 app 呢就已经存在咗啦，咁啊唔需要再装咁多个 app， 咁啊或者即系唔需要太多电话嘅空间，咁所以变咗可能都会出现返呢一啲嘅情况出现。 係啦，可能迟啲有个 app 呢就系整合晒所有 app， 咁你就淨係 download 嗰个整合咗人哋 app 嘅 apps，咁你就可以咧就收到曬所有嘅嘢啦，呀又唔知，咁啊睇下將來嗰個情況點樣去到發展啦嚇。咁但係咧，如果你話 AI 去到控制呢啲嘅 apps 咧，可能唔會話好遠喎，可能好快脆都會做得到。我見而家好多地方咧，佢哋嗰啲 AI 啊或者人工智能傾偈咧，都好多地方越用越犀利咯。 係啊，真係自從出現咗呢個 ChatGPT 之後咧，咁啊真係越嚟越多人咧去利用呢一種嘅工具咧嚟到去幫助自己啊。 嗯。咁除咗係一般嘅市民啦，可以喺網上面同佢傾偈，或者揾佢幫下手寫一啲嘅嘢之外啦，簡單啲嘅咁樣，或者處理一啲日常事務啦。嗱，首先我知道咧，喺好多嘅電話智能電話用家，佢哋都會諗辦法咧，將呢一個嘅叫做 AI 系統咧，就植入去自己嗰個嘅電話，成為自己嘅叫做語音功能嘅助手啊。即係坊間都有唔少嘅方法咧，係想咁樣植入入去咁。其實就我又覺得啦，會就咁植入去嘅話，本身已經有個語音智能幫手啦。植入去呢啲外置式嘅，其實會唔會影響電話個功能嘅咧？話時話 咁啊，我基本上都唔太去耗用呢啲嘅資源嘅，因為正正啱啱就講咗話，我哋都唔係太想裝咁多 app 喺個電話度。咁如果所以可以使用一啲外間嘅工具，譬如可能用 cloud 嘅服務，就可以用到，即係就已經可以當係一個 app 嘅咁樣用咧。其实某程度上都悭咗电话嘅资源嘅。 哦，咦，咁啊，真系又谂得过喎。咁但系其实好多 最重要就系因为cloud嘅服务咧，咁啊，因为即系等于上网啊嘛，咁所以网上面嘅资讯其实不断喺度更新紧嘅。咁但系调翻转你嘅 apps 咧，你嘅资料咧，其实亦都系要 download from 个网上面。咁所以变咗咧，间接地其实咧，我哋 download 咗少咗嘢嘅，其实会。 咦系，预期咁啊，不如就叫 keep 住在线 ，keep 住 online， 咁就喺个网上面就攞嗰啲嘢咧，就应该系最快最稳阵。 系啦，同埋最新嘅。 哦，同埋最新嘅，咁唔怪之得啦。譬如好似之前我哋提过啦，新加坡佢哋都会话到好多佢哋政府嘅公函咧，就会转用帮呢一个即系用人工智能去到帮忙做，希望成个佢哋嘅政府咧就行得快啲。我唔知道其他地方又会唔会参考下呢个做法咧？嗬。 啊，南韩政府都开始利用呢一啲嘅工具啦，嚟到去帮自己提升呢个行政效率啦。 诶，即系似乎佢哋都系见到新加坡都已经用呢个方法咯，佢哋又惊自己行得慢，同埋南韩咧，佢哋本身都系一个叫做电子大国噶，佢哋出产嘅系统咧，或者系佢哋嘅AI 咋，甚至乎佢哋嗰啲 IC chip 咧，其实都好出名嘅，即系电话系列都好出名。可能佢哋都諗住行返呢啲高科技營運政府嘅路線喎。 係啊，譬如啱啱都有南韓政府啦，都提供咗一啲嘅資訊啦，就係話佢哋2023年嘅總統新年賀詞呢，其實呢都試過用 ChatGPT 嚟到去寫嘅。咁其實睇完之後都覺得幾滿意。 咦，咁似乎真係開始行緊喎。咁如果有啲地方仲係未用嘅呢啲人工智能嘅，會唔會真係大幅度落後呢？咁唔知嘅。咁但係可能當你發現我哋落後咗嘅時候咧，你要再用呢啲叫做人工智能嘅追咧，又唔知追唔追到啦嚇。咁到時睇下邊個發明啲勁啲嘅電腦，大家去到比拼一下啦嚇。好，咁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頭，下個星期再講，拜拜。 好，拜拜。 早上6:59嘅早上啦，20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56%啊。转头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造成至少八人死亡。圣迭戈当局说，星期六深夜接获一名讲西班牙语的人报告有船只倾覆，随即展开搜救行动。救援人员抵达相关海域后，发现两艘渔船倾覆，并在海中和沙滩发现八名遇难者遗体。当局说未清楚死者的国籍，但表示死者都是成年人。當局又說天氣惡劣可能是引致漁船傾覆的原因，加上事發的深夜阻礙搜救行動。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和乾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稍涼，本周中至後期氣温回升。現時氣温是20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数学科五星星状元黄诺谦，面对数学科卷二选择题，不妨参考下佢嘅答题策略啊！ 咁做 MC 卷亦都有策略咁做嘅，唔识做咧都有办法执多几分或者提高答案机会。例如有啲题目可以代数入计数机入面，再对比每一个选项，利用排除法筛选答案。值得留意嘅系，大家可能已经知道卷二成份卷选项系平均分配嘅，卷二甲部有30条，选项分布为8877。而月报都有15条，选项分布为4443。如果同学对自己先前的答案有信心，可以留空不识的题目，最后填上最少选择的选项，提高答案的机会。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 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已经完结。而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亦已经停止服务。未换证或领证的市民可以前往指定人士登记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要换证的记得需要先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上 www.gov.hk/icbooking 预约。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CIBS 人人广播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13位少数族裔老师，13个师生之间的故事，由尼泊尔人士制作的 CIBS 节目，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希望。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青沙管制区率先在5月7日早上5点实施二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啦！二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睇到详情。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7:08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姑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唔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喺星期一嘅早上都应该 OK 啊，系嘛？ 暂时都 OK 嘅。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嘅。咁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系慢车，龙尾果栏。咁但系封路情况就有少少多嘅。咁睇翻将军澳骏逸街啦，骏逸街由于有紧急工程，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系来回全线封闭，受影响嘅九巴同埋新巴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尖沙咀咧亦都系因为有紧急维修啦，尖沙咀嘅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以及部分缅甸台都系需要封闭。咁仲有受到爆水管影响，葵涌嘅梨树路去翻城门水塘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中快线都需要封闭。另外有旺角道渠务工程，旺角道去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咁沿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辆系不能左转去旺角道啦，旺角道嘅车辆亦都唔可以左转翻去广东道嘅，咁大致上就系咁多啦。 嗯，哇，呢排都即系特别系广东道嗰个封路咧、嗯，都已经持续咗一段时间， 都有排整哦。 哦，系咩？ 搭巴士咧，经过弥敦道。啊撞入去啦、啊，都真系烧通顶 哦、啊！哦，系咁、安全起见啦， 安全啦、 啊，系啊，咁亦都即系希望有问题嘅地方啊，快啲纠正翻先得啦。 冇错，即系安全都系最重要。 系啊， 烧嗰样烧，如果佢结构上有问题，都真系等唔上。 系啊，咁啊，结构上有冇问题就等啲专业人士就睇下啦。 我哋呢啲， 我哋又睇翻啲系啊交通情况啊先啦。 冇错，冇错。 吓，今日有啲咩提下我哋咧？ 除了安全之外呢，我覺得有愛都好緊要 的。梗係啦。 冇錯啦。咁、呢我最近喺某啲社交平台睇到，咁、就有人幫一啲清潔工人呢就分享、就話某位清潔工人啦係港鐵做嘅。咁呢食食下飯呢就收到 call。就話要上車清潔，就話係倒瀉水。 喔、哦。 但結果呢攞咗嘢上去之後發現原來倒瀉珍珠奶茶。 係。哇。 係呀、啊。咁但係呢佢都清潔唔切㗎啦。咁就要跟架車呢由大圍一路抹到去土瓜湾，先抹到完，冇错，就系嗰条马线嗰度。 系啊，系系。 系啦，咁仲要咧，中间咧要双语广播啦，叫啲人唔好踩到落去啊。Don't step on the bubble tea 啊，咁样啦，咁真系好辛苦嘅，讲真，同埋好危险啦，你。讲真，你自己搭车啊，你一只手揸住个扶手，你都有机会冧啦。如果清洁哥哥姐姐仲要。一路做嘢，然后仲要一路掹住，其实系有一定嘅危险性嘅。 系， 如果佢两分钟之内原来清洁唔晒咧，佢就系要跟架车走嘅。佢清洁得晒咧，佢就可以落车翻去自己个站嗰度。 嗯， 系啦，就系、是、咁样。 咁啊，所以就要喺个车嗰度继续即系处理呢、一个即系啲茶倒泻咗咁 样。系啊，我谂都几个字噶做咗。 系咯， 跟住仲要自己好惨搭翻架车翻大围，跟住先可以食翻个饭 咁。系，咁我又唔会话谂系咪有人即系违反港铁附例。是不是上面喝的可能即是他买了。 买了不想即是跌了落地。 是啦倒瀉了个盖烂了这样。 你知道很脆 的。我亦都不会想是不是本身支飲通已经夹了入去先。 或者更加不会想人是不是特登到啦。 是啦这个就应该不会的。 不会的我想大家。 那都要钱买同埋都几贵我成日觉得。 都几咸杯噶， 系啊，系啊，而家都望落去嘅时候，饮完之后卡路里又咁高，算啦，好多时都却步， 所有成本都好贵。 系啊，不过即系都睇翻，其实本身喺铁路入边啦，如果大家拎住啲饮品嘅时候咧，系真系有要小心少少。例如系攞翻啲有盖嘅，而嗰个盖咧系扭得实 嘅，系啦，即系嗰啲一罐嗰啲就更加唔好啦。 系啊， 即系一撮就。 系啊，如果你系譬如好似一杯咁样嘅，即冲俾你嘅，譬如珍珠奶茶咁讲啦，咁我谂即系你喺拎嘅过程入边，而家大家因为又想悭个一蚊，即系唔要个袋啊，咁啊不如即系反正就系因为已经唔要个袋，大家身上面应该都我 suppose 啦，我估计大家都应该会有啲环保袋喺度嘅，系啦，我自己会有呢个习惯。 我就冇嘅，我都系两手平平出街。 我有呢个习惯，即系我只要一有一啲嘅袋啊，咁我就入边又会有。 啲環保袋，因為而家環保袋咧，其實好多都可以接到好細個。 哦，係。 係啦，咁都好方便嘅。咁啊，方便你自己出街嘅時候咧，即係萬一要買嘢啊嘅時候，就可以擠入去。咁如果你能夠將一啲可能容易倒瀉嘅跌出嚟嘅嘢咧，已經有個袋擠起咗嘅話咧，咁我諗嗰個情況就唔會咁差。 我諗就算爛都係最多都係滴濕個袋少少。係 啦，滴濕個袋，然後佢我就算你個袋都係會漏出嚟嘅，慢慢漏，唔會噥一聲咁樣。 佢就一路行咧，啲水就一路向後流，向後流，流到好遠咁樣。 同埋大家想象到嘅，即係你大家港鐵大家坐過咧，一喐嘅時候咧， 啲水就係向後流。 係啊，就跟住喺後邊係咁去咧，即係成條河流咁樣嘅。 係啊，即係一路追住一路抹。 係啊，咁所以點解個清潔嘅嗰位朋友咧，佢要咁耐咧？係因為佢唔可能唔係淨係一個位，佢追住嗰啲。 仲要佢以為係倒瀉，所以可能就淨係帶咗個地拖上去，跟住點知係黐立立咁樣。 係係會黐立立喎，咁你要更加多，即係要啲支援先得啦。 係啊，係 啊，咁所以大家如果搭港鐵嘅時候啊，或者搭其他交通工具啦，其實巴士都係㗎， 唔俾食嘢。 係啊，你倒瀉咗其實好麻煩。你想象得到，如果你倒瀉咗喺個位嗰度，個位又冇人坐喎。 又要翻到總站先有人買， 係啦，跟住大家又喺度逼個攰嗰啲人又冇得坐，其實真係好陰功。 係啦，所以體諒翻所有工作朋友嘅辛苦啦。 啱啱 錯， 係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啊希望大家咁啊旅途愉快， 旅途愉快。 好，唔該曬阿姑，唔該曬。天氣方面咧，問一問阿歐啦，早晨阿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啊，唔知道出邊嗰個天氣點咧？ 哦，今日咧陰陰天咁樣，亦都咧。即係感覺上咧，上一兩個禮拜咧，成日都話喂好熱啊，或者喂今日都麻麻地啊，今日個天氣都係出太陽啊，哦今日咧又冇太陽喎、啊，冇太陽喎、啊，直情咧淨係齋陰天啫，咁啊有啲涼風咁樣，我估計咧依家嘅温度咧應該都真係凍咗啲，你係咪都睇到啊，小白你嗰邊？ 我見到個數字係20度嚟嘅、啊， 係咯，冇理由啊， 冇理由嗱，個關鍵喺邊度咧？就是因为你睇唔到个太阳。 可能系咁喎。嗱今日除咗呢我睇唔到个太阳我见到啲行人呢都系呢两只手翘住呢密密行密密行。 哦保暖保暖。 佢哋呢啲咁嘅肢体语言呢就话俾你听我、哦、今日其实就乍暖还寒咁样囉。有少少咁嘅感觉喎、哦、真系。 系啊。 知点解呢我见几个路人都系做緊同一样嘅手势翘住隻手跟住系咁行系咁行咁样囉、啊。 可能真系有啲即系乍暖还寒嘅感觉。 系啊呢、這个都系小弟嘅一个观察啦。咁不过呢真嘅有太阳出来了呢个人就精神啲。冇太阳呢就好似啊争少少咁样。咁唔知道一阵呢晏昼嘅时候咧，有冇机会啊出翻个太阳俾大家睇下？ 但系你话得呢几日嘅晏昼咧，出太阳都出到好热下，你又觉唔觉啊？ 系啊，过往嗰个礼拜系咯，就系、是、过往嗰个礼拜就系晏昼嘅时候，好似夏天来了咁样。 系啊，系啊， 系啊，有啲朋友已经又出海又玩山。 系啦、啊，你啲 friend 又出晒海啦。 系啦、啊，但系今日就完全啊，唔好讲完全，今日暂时嚟讲真系有啲唔同喎、啊。咁啊，唔知道会唔会琴日？其实晏昼时间都有落咗少少雨啊，我个区又落少少咁多多啦，但系落雨都好珍贵啊嘛，因为我估计起码有十日未落过雨啦，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天气都干燥 啊，系啦系啦，咁啊睇下呢个礼拜嘅天气发展啦，有冇有啲变化啦，咁啊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 通常都系咁噶啦，落雨就系因为点解咧？我寻日洗车啊，我。激死我！我下次洗车嘅时候，我即刻 WhatsApp 你。点解我洗车？你拎遮啊？ 系啦，如果唔洗车啊，一定唔落雨啊！ 系咯， 系啊，我都觉得，我都认同有阵时真系咁样嘅啊，所以 奇怪奇怪 即系都要留意翻啦。系啊，不过你都经常清洁嘅， 唔系噶，我有个吸尘机吸下个车厢内咯，但系外边嗰个我真系好少去，系啊，好少搞。我见紧，因为我本身架车白色嘅，我见已经即系除。由斑马再变咗做灰熊，所以搞唔掂。 好啊，咁啊， 即系睇下今日天气嘅转变。系咯，嗱，呢家又有一阵风，咁所以都唔系咁啊？点解20度咧？有趣，因 系我哋翻嚟一齐研究一下呢个可以。 好啊，好啊，一於九。 好，唔该晒哦，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咁啊，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到后期气温回升啦。而家咧就系20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55%。咁啊出边咧就欧就话冇太阳啦，咁可能有一种乍暖还寒嘅感觉。咁啊系啲乜嘢遮住个太阳呢？唔知道同空气质素关唔关事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所以咧出边咧都有啲烟霞吓，嗰啲烟霞咧就未必系我哋嘅云嚟嘅，可能真系烟霞阻住咗啲阳光，咁啊令到我哋有一种乍暖还寒嘅感觉。朝早嘅时间听听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继续有嘉明同埋有精伟，早晨早晨， 早晨啊！ 我记得咧几集之前咧喺我哋讲爱情故事嘅时候咧，你提过有一样嘢，我好有兴趣想了解多啲啊！原来咧有唔同嘅剧种，譬如话有上海又有唔同类型嘅剧啦，然之后有豫剧啦，其实呢啲系点样分噶？ 其实咧嗱，我哋中国戏曲咧系我哋即系中国独有嘅一个文化嚟嘅，一个艺术文化嚟嘅吓。咁而呢个咧，中国戏曲入面咧，其实喺我哋即系成个中国入面咧，都有三百几四百种嘅，即系接近400种。 哇，咁多！ 冇错冇错，因为咧，其实佢咧系划分咗好几个范畴啦，你可以咁样讲啦，几个路径咧嚟到去。形成呢啲劇種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即係廣東粵劇啦，我哋成日都話廣東粵劇嘛，係咪？我哋咧就係用我哋粵語嗰個粵字嚟到去成為呢個劇種嗰個名啦，就是、粵劇咁樣。咁你頭先講上海上海粵劇咧，就係、是、用越南嗰個粵嘅， 哦， 係啦，嗰、那個係上海粵劇。咁另外即係亦都有京劇啦，係咪？即係呢啲咧都係用地方性劃分嘅，甚或至啊，以前即係都唔係以前啊，而家都仲有嘅，都多嘅。就係、是、有啲時候咧，我哋香港搭棚咧，我哋喺盂蘭盆節啊，或者係其他嘅節慶嘅時候咧，有啲情況咧都會仲係邀請緊潮劇嚟到去演出嘅。潮劇就係潮州啦， 哦， 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呢啲咁嘅即係以地方劃分嘅咧，有咩特性嘅咧？咁當然就係有。佢語言上係語言上就係最明顯啦，語言上就係最明顯形成佢呢個戲曲嗰、那個嘅組成啊，咁亦都係佢特色之一。咁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廣東粵劇，咁我哋就會係即係用我哋嘅粵語啦，係咪？用我哋粵語之外咧，咁啊即係有啲情況會夾雜一啲官話啦嚇，咁啊呢啲官話就係以前傳落嚟嘅，咁啊但係即係呢個咧，只不過係其中。一种嘅演出模式啫，即系我以地方嚟到划分吓。咁另外咧，其实大家咧有好多都听过嘅，咁啊，譬如好似用腔口嚟到去分嘅戏种啦，就可能一啲梆子戏啦，吓梆子戏呢啲咧就系即系用腔口嚟到分啦，或者系我哋即昆腔体系嘅戏啦，亦都会有一堆嘅皮黄戏，都有一堆嘅咁样吓。咁呢啲昆啊、皮黄啊、梆子啊，呢啲都系甚至高腔啊，呢啲都系我哋一啲唱法啦。你当一啲曲式嘅排版吓嘅一啲做法。咁另外咧，仲有用表演形式同埋内容嚟到划分嘅剧种嘅，包括乜嘢咧？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多啲咧，就可能系皮影戏啦， 吓 有时因为有时古装都会出现过嘅，咁呢啲可能贴近大家啲吓，即系大家可能认识会多少少吓，皮影戏咧，又或者木偶戏啦，吓呢啲咧即系花灯戏啦，都系啊，即系花灯又系另一种模式噶嘛，以前咪即系有个灯笼啊咁样喺入面咁样喺度做，即系呢啲咧都系以唔同嘅方法嚟到去划分咗。我哋嘅即系戏曲 出嚟，我哋形成咗唔同嘅剧种咁样咯。 系，哇！作为学生嘅，即刻竖起只耳仔，咦？咁精卫啊！以前考试使唔使考噶？ 略都要知嘅，即系呢啲始终都系即系粤剧都系戏曲嘅一种。因为咧有好多朋友咧，一开始嘅时候咧都会问嘅，戏曲咪戏曲咯，粤剧咪粤剧咯，或者粤曲咪粤曲咯咁。咁其实咧系几种。是应该是大中细咁样讲落去嘅。即係譬如咁讲啦，就係戏曲中国戏曲呢、這个呢係整体一个表演模式嚟嘅。即係等于歌劇等于戏劇咁嘅意思。咁即係中国戏曲係一个大嘅最大一个即係表演模式。咁而呢个表演模式之下，我哋分咗头先讲啦，即係三百几四百种嘅劇种。而劇种入面我哋呢就係属于即係头先讲啦地方性嘅劇种，而入面嘅广东部分咁、我哋呢就用咗粤劇呢个名咁、样嚟去即係形成咗我哋粤劇。咁而粤劇入面就会包含咗有粤曲嘅部分。粤、劇呢，因为我哋逢系中国戏曲入面呢基本上都会有即係特別係喺舞台演出嘅嗰啲啦，即係用演員用演員嚟到去做嗰啲啦，即係特別咧就會好講求唱造念打，係咪？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我哋會拆咗出嚟粵曲呢一部分咧，咁就係、即係只係我哋粵劇其中一個元素咁樣講。咁當然咧，有啲人係會獨立淨係學粵曲，係亦都粵曲咧，亦都有佢。个别发展嘅体系嘅，即系有啲人系净系唱，我唔做戏嘅。咁啊，以前就有唱伶啦，系咪？有好多伶人啦，就系佢净系唱戏嘅。咁啊，但系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个排位就系咁样咯，即系等于好似啲本草纲目咁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咧，即系唔同范畴咁样，又或者系嗰啲哺乳类动物咧，即系吓，即系啲鲸鱼到底系咩咧？即系吓，即系其实系哺乳类嚟嘅，哺乳类之后咧就海洋啊，海洋入面咧就点样，即系咁样嗰种咯吓，即系呢个咁样去分咧，咁就比较清晰一啲啦。 明白晒，原来呢一棵树真系好大棵，慢慢研究一下可以分得好细嘅。唔该晒，精卫啊！ 好。 做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几岁，我深深体会了。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榨出个滋味。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又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嗨，郭帆导演也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蒙蔽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哎，还真是， 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来吧碰一杯，敬这个年纪，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是好，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有平静有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有得到，没事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就这样过下去吧，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 有平静有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有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从潜艇试射了两枚战略巡航导弹。报道指在东部沿海新浦市对出海域的潜艇，昨日上午成功发射两枚导弹，并击中预定目标。報道又指，在面對美韓越來越不加掩飾的反北韓軍事演習，今次試射是要表明北韓的一貫立場。南韓軍方亦表示，偵測到北韓星期日上午從一艘潛艇發射了一枚導彈，軍方在加強監測和警戒的同時，正同美國密切合作，保持全面戒備態勢。南韓和美國今日起至今個月23日進行五年來最大規模的自由之盾聯合演習。南韓軍方表示，演習是要檢查兩軍聯防態勢，並增強對北韓的威脅力。伊朗當局表示，已經就近月發生的多宗女校懷疑被投毒事件逮捕超過100名疑犯。當地傳媒引述內政部聲明報導，被捕疑犯對超過200間學校投毒，部分被捕人士抱有惡意動機，目的是引發人民和學生恐懼心理並關閉學校。內政部又指，投毒案可能與總部設在阿爾巴尼亞的流亡伊朗反對派組織有關。伊朗自去年11月下旬以來，持續有女學生在校園聞到難聞的氣味後出現不適。最新的官方統計顯示，投毒案波及25個省大約230間學校，超過5000名學生受影響。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乌克兰军方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弹药短缺，但是乌军会继续坚守巴克穆特，强调如果俄军成功占领巴克穆特，其他城镇都可能遭受相同命运。库列巴又说，不期待西方盟友在短时间内提供战斗机，但是乌军飞行员无论如何都应该接受相关培训。另一方面，俄羅斯指責烏軍襲擊頓涅茨克地區，其中兩枚炮彈擊中一間汽車運輸公司，導致一名8歲男童和他的父親喪生，另外兩人受傷。

一起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二十度气温啊，相对湿度57%就得啊，有啲干啊，天大致咧多云同埋干燥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暖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嘅，睇睇未来几日啊，大致都系天晴同埋干燥，早上稍凉啊，去到呢个礼拜中期至后期咧，气温咧又会回升啊，其实而家都算系 OK 啦，20度啊， 系啊，咁啊，翻到入嚟直播室暖翻好多啦，今日可以同大家追踪下啲电影嘅情况先，咁啊，琴日过去咗咧就系呢个第16届嘅亚洲电影大奖啦，咁啊，伟仔啊攞奖啊吓，咁啊影帝啊佢啦， 功在喜时啊， 系啦，影后啊汤唯啊分手的决心啦。咁啊，都好多日本嘅朋友，依家疫情放宽之下嚟咗香港啦，包括咧就 Drive My Car 啦，咁啊，阿部宽又获得呢个卓越亚洲电影人大奖啊吓，咁啊，哇，好耐未见过有啲外国嘅朋友嚟到啦吓， 薛之瑜和导演又嚟咗啦， 系啦，咁亦都有啲南韩嘅明星啦，嗰啲池昌旭啊，咁咧获得 AFA 啊新世代奖咯，总之琴日哇！即係啲靚人全部出曬嚟㗎嚇，咁好開心啊！與此同時咧，喺地球嘅另一邊咧，奧斯卡 家係咪好似啊？ 係啦，咁啊，應該差唔多行緊紅地氈㗎啦。咁啊，往往大家透過神光第一線都會了解一下奧斯卡嘅情況啦。咁轉個頭有時間幫大家望下貌下咧，就可以睇下喂今日奧斯卡方面嗰啲焦點啦，而且大家都好聚焦啦。喂，究竟有冇機會成為首位嘅華人影后？就係 杨紫 琼咁啊，最大嘅对手就系基蒂白兰芝啦。咁钟哥预唔预测下你谂住？ 去到呢一秒啊， 系啊， 预测 预测，点解？ 杨紫琼啊，虽然我之前咧，我一路因为两套我都睇咗，咁我一路都系觉得应该系基蒂白兰芝嘅， 系系， 即系我自己心水啊，我自己心水。但系如果睇晒所有嘅嘢咧，我都觉得系杨紫， 即系参考埋其他嘅一啲或者电影嘅奖项啊。 有时候咧，因为 评语啊， 奥斯卡系比较厚啊嘛，即系公布得比较迟噶嘛，即系其他好多奖项已经公布咗。有时候成日都话喂，可能系金球奖啦，可能系演员工会奖啦，佢哋嗰啲好似系一个风向，大家会睇到。 系啦， 你加加埋埋所有嘅嘢，再计一计数，杨紫琼有机会。 系啊，咁啊，影帝方面就难预测啲嘅。 我唔系影帝，我即系由头到尾 系咪啊？ 一个选择啫，就系琼瑜先生啊。 系啦，琼瑜先生啊，系啊。咁啊，究竟会唔会系好似钟哥咁去预测咧？咁啊， 喂，我估多两个都得，三个都得啊。 系咪啊？ 嗰个最佳男配角。 好啊。 一定是关继威， 系啊， 妈的多重宇宙，攞、住啊，唔使攞住半只啊， 即 系譬如杨紫琼，我都话、有机会攞住半只，有一半可能系基蒂白兰芝，大家争紧啦，咁、但系阿关继威应该都攞晒全只咁滞噶啦， 系啊， 应该冇得拖，佢应该系大满贯噶啦，今次、应该系，咁另外最佳电影我估都系妈的多重宇宙， 系咪啊？ 唯一对手、我自己睇唯一对手咧就系、西线无战事，因为我会拣即系呢两套之间， 系啦、啊，当然啦，即系通常依家奥斯卡咧，啲电影系嚟到香港系滞后嘅，喺奥斯卡攞完奖咧，喺香港先有睇嘅，系啦。咁但系调翻转， 又当系帮下票房咯， 系啦 呢啲。 但系调翻转头咧，就你会睇到其实今次咧个维度啊，或者讲嘅故事都好多。譬如你睇到影帝嘅候选人啦，有啲咧就做啲个人啲嘅一啲演出啦。头先咩话琼瑜爸爸啦，嗰、那个哇一个好切身嘅故事嚟噶，同你讲紧，因为佢重影以来咧，即系由呢个《盗墓围城》之后爆红咗咧，哇真系经历咗好多嘢嘅人生。 因为佢今次呢一个咧，佢唔系净系个演员。 唔係個戲本身呢個角色啊，而係個演員本身都有好多故事，係 好多經歷。 個人本身已經有經歷， 係 啦，本身 帶埋入到個戲入邊。 係 啊，咁究竟可唔可以做到一個贖罪嘅過程咧？即係呢個鯨魚爸爸好值得去欣賞嘅一部電影。咁啊，調翻轉頭，當然有即係影帝嘅常客啦，就是、哥連廢夫啦，即係大家睇呢個《皇上無話兒》都睇過去一啲好嘅演出啦。 今年叫做唔好彩啊， 係嘛？ 因為撞咗啲對手。其實佢呢一個演出，佢應該攞獎嘅， 係啊， 但係。即不好意思，如果你说他可能在早一年或者迟一年，我想个机会会大一点，但是没办法。 不过那位年轻演员奥斯丁布拿做猫王的位置，是不是又是 又 运行啊？你觉得是吗？ 又是啦，他做得不差的， 对手太强，是不是 对手太强？真的没办法，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所以说成日攞奖呢，天时地利人和。有時啲人講嗰句話，喂提名當贏啊， 是 又真係嘅喎， 咁係 嘅。咁你對手大家都咁強橫嘅時候，真係有時候要睇下嗰一年咧，大約嗰個風向係點樣，即係必定有啲咁樣嘅因素喺。 係啊係啊係啊， 特別奧斯卡咧，即係你。嗰、那個戰線係全球噶嘛，即係頭先我講嗰個亞洲電影大獎，你就全個亞洲啦，都有咁多強中自有強中手啦。咁你去到全世界嘅層面，究竟邊一位啊可以攞到咧小金人啊，即係呢個奧斯卡嘅獎項咧？轉個頭啦，同大家 update 下啦，係啊。 我估到一個添， 估啊估。 最佳導演 係 喜雙， 係咪啊？ 阿媽嚟。 你啊， 都系《馬的多重》 系嘛？ 佢两个导演啊嘛， 系 应该佢哋两个。 咁究竟会唔会系咁咧？嗱，呢个系中国嘅预测啦，系咪先？ 好快知啊， 系好快就知道啦。 可唔可以预测下啲号码噶？纯粹号码嗰啲咧？ 我得噶，嗱，啱啱琴日投咗冇人中啊，嗱，听日2700几好似系嘛？ 系啊，咁啊，讲开呢啲数字嘅嘢啊，咁啊，今日就讲一个好有电影感嘅故事俾大家听。咁啊，呢个影帝啦，咁啊呢个 Wilson 嗰个套戏叫咩？突然间谂唔起添，即系攞住个排球系汤汉斯， 汤汉斯啊， 系啦，咁啊去到个孤岛嗰度漂流嘅故事啦，咁样 Cast Away 我就记得英文 系，系啦，我都系记得英文， 记 唔唔记得中文咁样，咁总之啦，嗱。原来呢啲真係有啲真人版啊，咁根据外国传媒报道呢，个47岁嘅水手呢，早前呢不幸遇上海上事故，令到佢呢漂流咗喺荒岛嗰度24日。你知唔知道佢係凭住啲乜嘢令到佢成功冲击啦，而且呢 劫后重生， 係啦，劫后重生啦，咁样啦。咁成件事係峰回路转嘅，峰回路转嘅。咁呢总之佢凭住一样嘢，而呢一样嘢呢係一啲醬汁嚟嘅，即係我開埋啦。咁你不著邊真係好難估，你食刺子都可以維生，係咪先？ 就話好似嚟講嗰個即係咩 ？Cast Away 叫咩話？ 劫後重生， 劫後重生。人哋講緊幾廿年，跟住你話24日，我心諗，24日啫。 係啊，但係依家係現代喎，依家現代喎，依家2023年喎。 嗱，不過 AI 人 嘅 係啊 ，AI 人工智能同你講緊可以幫你寫大學論文嘅年代喎，依家係。 我估啊，應該係嗰啲咩美式快餐連鎖店嗰啲茄汁。 啊！ 因为嗰啲包装咧防水啊嘛， 咦、好嘢， 你跌咗落，你跌咗落水，你捞翻上嚟，你搣出嚟仍然食得啦。 嗯， 咁茄汁佢就算你话佢更冇咩营养价值咩都好，基本上充饥系得噶嘛。 嗯， 你成日都话你加啲茄汁啊，加啲芥辣嗰啲咧浪费啊嘛。 系， 即系应该系靠嗰啲嘢啦啩。 小白系咪都系？ 佢会唔会？其实我都有啲想估茄汁。 嗯， 因为咧茄汁佢会唔会喺个荒岛上面又仲有啲嘢？做 main course， 你知道茄汁啦，我好难净系食茄汁噶嘛。 我之前仲睇咗另一套 有要求 电视剧， 好似有要求，话晒你漂流喎、 啊， 漂流都要有要求噶、 啊。我之前仲喺个串流平台睇咗另一套电视剧，又系讲即系飞机失事事故，跟住有个女仔咧就流落荒岛咁样，佢又系靠搣开呢啲，佢食完嗰啲里边啲馅之后咧。剩翻嗰個袋啊，都唔抌嘅喎，因為咧可以搣開曬佢咧，佢面啊，佢裏邊係啲石子咁樣噶嘛，可以我嚟俾火燒啦，即係譬如上邊可以煮一啲嘢啦，黐埋佢之後，譬如啲水位啲凍喎，或者係、 哦、即係可以物盡其用 嘅，係啊，可以喺上面燒啲水，咁、哦、再蒸馏翻落嚟嘅，你可以係、當係飲得嘅水咁樣啦。即係呢啲嘢都 海水化淡 方法好勁喎， 海水化淡， 海水化自家海水化淡， 自家海水化淡 不過串流平台我真係要講。 睇唔荣耀， 第二季， 一夜一夜睇晒，一晚煲晒，系啊， 第二季 系我通宵睇啊，忍唔住啊， 吓 嗱，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啊吓，诶，今日享乐时代等我讲， 好，我都未睇第一季，你已经讲晒，你睇埋第二季， 我冇讲晒，只系睇晒， 咁我又咪要帮佢讲，咁佢都系讲一句啫， 我只系睇， 我就系睇咗一个新闻就第二季。就話嗰個除衫嗰個女人，即係有人話唔應該除，有人就話應該除，就係、是、咁樣啫嘛。搞到我都想睇一睇咁、哦、 好，轉個頭話你知，轉個頭好 有 飽滿啊！今日節目嗱，講埋先嗱，阿鐘哥講得估得好啱啊！嗯而小白亦都估得冇错喎， 系 因为咧嗱，中哥就估茄汁啦，系咪先？咁啊，小白咧就即刻喺度谂，喂，寡啲， 系啊， 我就唔信你只船净系得茄汁， 都要有 main course 噶， 有薯条， 唔系 main course 就一定冇噶啦，main course 就一定冇啦。反而咧酱汁啊呢啲叫做旁边嗰啲配菜咧就好多。咁咧呢一位咧47岁嘅水手咧就声称咧船上边只有咧番茄酱啦，即系茄汁啦，同埋咧大蒜粉，同埋咧其中一个牌子。鸡精， 嗯， 一粒嗰啲啊，鸡精嗰啲啊，咁佢就爱嚟做充饥啦。咁呢个奇迹生还咧，令到全球嘅媒体都争相报道啊，更加咧引嚟著名嘅茄汁咧 H 字头嘅牌子咧，亲自送咗一份咧。珍贵嘅礼物俾佢， 即系全世任食。 系啊，嗱，一阵先讲送咩礼物。 佢已经食咗好耐茄汁， 佢漂流嘅 要送茄汁俾佢。 系啦，佢漂流嘅期间咧，24日啦，有飞机经过佢只船咯，并且睇到咧船上边刻着咧。HELP help 呢个字咧，因而拯救佢。哇，真系好电影，好电影啊！呢件事真系， 佢就用嗰啲包装砌出嚟噶。 唔係，可能佢自己譬如用火啊、燒啊，或者辣啊，點樣好啦。 狼煙啦，應該係狼煙嚟嘅。 講真，依家人冇事，你梗係做世界冠軍啦。 咁梗係啦。 如果冇有事就慘劇嚟㗎啦。我哋依家梗係講到趣聞一則咁樣去講啦。老實講句，咁樣咧，令到咧呢個番茄品牌嘅生產商咧送一樣嘢俾佢。 嗯。 嗱，唔係送茄汁，放心，係咪先？ 哦，送香腸。 唔系， 因为有茄汁，你唔送薯条，都送条香肠，我整热狗啊！ 系啊， 咁不如送汉堡扒啦。 佢系咁样讲噶。 如果唔系，就应该系鸡蛋生产商。 系啦系啦，唔系唔系 鸡蛋， 并不是并不是。 嗯， 佢送咗一只船俾佢。 哦， 意思系咧，希望咧。你可以渡过难关之余咧，下次咧有事咧都多只船用下， 重新启航 系重新启航。 送只山板定送只游艇先？ 我唔知啊。咁我估出售都阔绰嘅，话晒都系一间上市公司。 系啊， 系啊， 话晒全世界都会报啊呢啲。 话晒 山板人， 话晒佢呢个茄汁我都系比较中意食嘅茄汁嚟嘅。 可能嗰个水手咧就话：喂，其实不如揾个地产商送啊。其实我都系想上岸啊，想上楼， 算啦， 要砖头啊。 楼要砖头， 水手都系执翻条命最紧要。 咁系。 入场各位听听好，总局都想记一路，最热能引领倾讨。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你有我的念头，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那个水要调校，你要接起两袖，你要破开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各快感。分你有你的活着步伐 怎去改变现实？一起学尽今日，狂迷狂热气氛不拘束，释出快感。I'll bring out your fire now。尽快抛低沮丧，然后放肆扬手，别日夜回望。吼吼，推高了声浪，就任这歌一直导航。明日太肮脏，现在就同在全力拓荒。W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入場人士請注意啊！講緊嘅咧就係馮允謙咁啊，都睇咗少少片段啦。關於奧斯卡，啊，鐘哥話咩啊？基蒂白蘭茲嗰套衫冇乜冠軍相係嘛？ 爭少少 係咩？你呀，哎，好似睇緊馬匹嘅沙圈咁，人哋明明下緊紅地氈喎。你頭先嘅評述方 睇人哋狀態好唔好啊？好似睇嗰啲馬隻眼有冇耷低啊？ 成日都話都睇一個人係咪行運樣咁樣噶嘛，即係都係嘅。你見到佢突然之間個樣子好似好 sharp 醒咁樣咧，你就會覺得啊呢，這個嗯係呢一期係佢啦。你會覺得突然之間咧，咦嗯好似差咁啲，你覺得佢嗰排好似消失咗。 即係睇佢額頭有冇光澤呢啲啊？ 係啊係啊，即係呢啲咩人識睇啊？唔係嗰啲咩堪輿大師啊，係真係年紀大咗你就會識。 哦，頭先啊捕捉埋呢個 Lady Gaga 嚟緊咧就做小丑二啦 ，Joker 二啦， 咁啊 Walking Phoenix， 哇，成個人都唔同 好 slim 啊， 兩個鬥瘦啊，唔係鬥氣住啊，鬥瘦先。因為 Walking Phoenix 做小丑又係減到減無可減 嘅，包骨咁樣啊。 咁睇下呢個 Lady Gaga 同埋華堅馮力士嘅對決啦。咁啊，往後再 update 一啲情報俾大家啦，講下另一啲議題先。 喂，係。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 VR 咁啊，嗱 AR AI 就系咁轻轻含含啦，最近咁，但系其实 VR 咧，佢哋嗰个 VR 佢嗰个发展咧，已经融入咗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嗱，点样融入法咧？我觉得佢嗰个方法都几好嘅，因为咧，如果净系讲喺医疗方面咧，啊，原来 VR 都可以用喺个医疗嗰度，咁佢点做咧？一个几好嘅外国方面咧，佢哋有一个创新嘅，咁就话到咧，其实有好多人因为只脚本身可能唔系咁好啦，或者发生个意外，咁需要长期做治疗嘅。咁長期做治療咧，佢哋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啲病人咧就好唔聽話，即係情願覺得，唉，咁係咁噶啦，即係闊老懶你坐喺度就算數。咁要佢哋出去咧，亦都好困難，因為佢哋本身真係需要一啲 行動不便 啦，要啲康健嘅設施先至可以令到佢哋慢慢復原，先再走翻出去嘛。咁佢哋唔肯嘅時候咧，就用 VR 可以令到佢哋戴咗眼鏡之後咧，佢哋有一個可以有個平台，佢可以選擇。 是 你到底想去哪一个的旅游地点，例如，我想去巴塞隆拿看大教堂，然后突然之间我想去下日本，我想看晴空塔， 再去埋中国的长城， 是去埋长城，我要入埋故宫入去看。咁原来呢而家有好多 VR 呢，佢由于是知道好多福建嘅人士唔肯走出去，而佢哋走出去亦都係危险，咁佢哋嘅生活呢变得好枯燥，即系好闷。這个我哋都会明白，好难唔难想象啊！你屈喺间房入边，就算对住个电视机，你都系闷噶嘛。同埋佢系想你喐噶嘛。好啦，佢哋嗰个 program 咧得意啊！佢哋其中一个咧就系话，你坐喺一个叫健身单车，然后你就带住佢嗰个 VR 系统。 咦，咁好似单车游咁啊？ 系啦，佢就两个 VR 系统同埋佢嗰个单车系升嘅。升嘅意思即系话咧，当佢嗰个人佢喺个健身单车上面踩啦。咁啊踩嘅时候咧， 踩又喐啦。 佢踩得快啲咧， 啲風景係會行得快啲、嗯。你知而家 VR 真係做得好真，你踩得快啲嘅啲人會避你噶嘛。咁、 嗯、 所以嗰度啲人咧，即係嗰啲叫做復康人士咧，佢一路踩嘅時候，佢真係有一種咧。 去旅行嘅感覺， 係啊，其實我甚至乎睇翻啲片咧，咁其中一個咧就佢嗰日揀咗個 program 係去睇日落嘅，咁佢踩呢十幾分鐘嘅路程入邊咧，佢踩到近一個懸崖嘅地方啦，佢真係同側邊嗰個護士講咧，喂得，我唔踩住， 驚啦， 前面懸崖，前面懸崖，咁啊護士就喺側邊睇翻嗰個電視機仔，睇下佢睇緊啲乜嘢啊嘛，係嗱，你挨咗少少，我就同你一齊踩埋過去， 不如你而家睇上去啲影片分享平台 好有趣 咧， 這個、 見有啲人。玩呢啲 VR 咧，即係外邊人啊，即係局外人睇緊玩嗰個人咧，其實真係唔知佢點解又要轉彎， 啊、 又要企喺度，戴住個眼鏡，即係戴住個眼罩啫嘛，突然間又會跌低咁樣，你唔知嘅，你要望翻佢裏邊望緊嘅，你就知道，哦，原來佢係行到懸崖邊，所以呢啲成日會笑料百出噶嘛。 係 啊，但係要調翻轉，一定要講呢、這個啊，會唔會成為佢人生第二個創傷咧？即係喺 VR 個世界，哎呀，我跌親啦！咁其實冇事嘅，冇事嘅，快翻翻嚟。 咁喺 VR 裏邊再醫一次咁樣， 係喎。咁要 VR 裏邊醫 OK 喎， 咁要喺 VR 嗰度揾個虛擬醫生出嚟先。 係啊， 咁到時有虛擬醫生，實體嘅醫生仲需唔需要醫佢咧？嚇、 啊，不過呢個科技 實體醫生醫翻啲實體嘢。 係啊。 呢、這個科技咧，我相信譬如旅遊業啊，或者航空業咧，係希望大力打擊佢，唔好俾佢再出現啊。 哦， 喂，如果係咁樣，第時啲人仲想去旅行嘅？ 嗯， 嗱，唔好話而家 喺 pre trip 得唔得啊 ？pre trip 可能啲人我去咗咯，我望過噶啦，我唔使再去啦。咁可能會覺得我唔使再去旅行啦，我喺屋企戴咗個眼罩已經可以去旅行啦。 等等先， 再造成一次打擊啊！對呢啲行業， 七成都啱啊，鐘哥，三成未做到住。 点解啊？ 未打到卡，如果啊，真系打到卡啊，哇，咁啊不得了啦！ 而家通得 key 咁样，可能打到卡啦。 系啊， 咁而家系争一样嘅啫，争个温度同埋个气味咯。 系、 啊，而家有个视觉啊嘛。 系、 哦，但系我身处嗰个地方可能系好热或者好冻，冇、呢个体感啫嘛。 系、 如果有埋加埋阵味， 系 咁、可能真系唔使去旅行。 哦， 等于喺嗰度。 温度可以自己校啦，系、 啊， 但系 开冻啲啊， 气味咧。嚟緊都可能有，係啊，因為嚟緊用嗰啲即係分子嘅方法咧，佢、可以將遠方嘅觸感同埋氣味咧，喺、你本身個 device 嗰度咧就整翻出嚟。 都有啊，阿爾卑斯山嗰罐罐頭啊嘛， 係啊， 咩嚟㗎？空氣 係 啊，瑞士山區快啲 friend 啊嚇，咁大家睇下可唔可以感受到、 好有趣， 嚟自遠方嘅空氣啊，又睇下呢啲 VR 往後點樣發展啊？ 箭損毀，觸電受傷。院方检查药车之后，相信电线损毁的情况不寻常，在晚上报警，交由警方调查。院方说会全力配合调查，并会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包括安排检查其他药车，确保病人和员工安全。至于触电受伤的护士，因为感到手部麻痹，现正留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院方已经向有关护士致以慰问，并会提供适切支援和协助。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3点，跌26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75美元，卖出1879.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83，瑞士法郎0.92，加元1.377，人民币6.91，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批花工艺咧，就系会将一件首饰之类咧，咁喺上边咧就雕啲花纹，令佢咧唔好咁单调。 铁打就属于骨伤科专医筋骨嘅里边其中一个主要嘅科目，好多铁打医馆咧都会喺武馆里边嘅、哦。 欢迎收听平民化博物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啊，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好， 系啊，同我哋跟进下咧呢一件事都好轰动啊，财金界最近咧美国嘅矽谷银行咧好似都几大件事啦，咁啊佢其实喺睇到就系资不抵债啦，咁啊经营不善啦。不过有消息指有机会啊，美国政府去帮下手。咁究竟实情系点咧？而呢件事又会唔会有其他嘅效应会衍生咧？咁啊交俾温生帮我哋详细分析啦。唔该晒。 好啦，咁首先咧，大家都我相信都听到噶啦，就系美国矽谷银行咧就因为个巨额嘅亏损嘅关系啦，咁已经系遭到咧美国监管机构咧系宣布咧就系倒闭咧同埋接手嘅。咁呢个咧可以视之为咧系。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嚟咧，系最大嘅美国银行倒闭事故嚟噶。咁啊，据了解咧，今日出现呢个情况咧，系因为咧联储局咧喺短短一年嘅时间里边咧，就将个息率咧就从接近零息咧就抽升到上去 4.75% 嘅15年嘅高位啦。咁啊，因为加息太快嘅关系咧，咁啊令到呢间银行咧就根本冇时间去重新去调整佢嘅资产嘅负债表同埋个投资组合。咁啊以矽谷銀行為例啦，咁佢其實所持有嘅資產咧，其實都唔差嘅，都係啲美國嘅政府債券嚟嘅。咁但係好無奈，咁當個息率上升嘅時候咧，個債價就要下跌啦。咁呢個時候咧，銀行所持有嘅債券嘅資產咧，咁就即時咧出現咗虧損嘅。咁所以當存換翻嚟話，喂要翻啲存款啊嘅情況嘅時候咧，咁佢就無力咧就俾翻啲存款出嚟。咁呢個咧就係解釋咧佢而家出問題嘅最重要的原因。咁就我哋即管睇住嗰个事情嘅发展啦，因为如果嗰、那个同埋我哋见到因为个事情发展关系啦，咁所以而家市场咧普遍估计咧，就联储局咧都好难咧。再咁大幅度去做加息㗎啦。咁而家市场估呢，喺今个月嘅23号嘅议息会呢，就联储局呢可能呢就係加25个基点，就再好难加50个基点咁多㗎啦。 係呀，佢真係要諗清楚睇点样处理呀，真係。好啦，咁镜头一转就望望另一边啦。上个礼拜五晚呢，咁沙特同埋伊朗呢同北京呢就签署咗恢复外交协议喎。咁当然睇到一份协议喺度啦。咁对我哋投资者嚟讲，可以睇到啲咩端倪呢，培哥？ 是啊，其实上个星期五真的好多事情发生，又有这个矽谷银行。另一个大件事呢，就可以说是沙特呢和伊朗呢在北京呢就签署了这个外交的协议的。咁就承诺在未来两个月里面呢，就大家互相呢就开大使馆在大家国家。咁其实这个是很重大的事件来的。咁这件事件呢就反映呢就中国在区内的影响力呢就越来越大呢。这个我们见到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在北京签署啦。咁第二样嘢呢，就是中东的和解呢，可以话咧有利咧就中国嘅一带一路嘅发展嘅，咁对一带一路嘅未来嘅发展可以话相当之重要啦。咁另外咧就解决咗伊朗嘅威胁之后咧，沙特咧对美国喺军事上嘅保护力嘅依赖咧亦都会减少嘅，可以令到咧就沙特咧就更有底气咧去除咗石油美元之外咧，可以用接受其他嘅货币咧去卖出佢嘅石油。咁呢个包括人民币在内啦。 咁所以咧呢個咧我哋啊的而且確咧係要密切留意住佢日後嘅發展嗰個方向嘅。 嗯，咁如果用埋人民幣啊，咁對我哋嚟講梗係更加係好啦嚇。咁、但係發覺今個星期都有啲嘅焦點嘅喎，咁啊見到咧就係歐洲央行今個星期就會議息喎。咁啊，我估計啦，咁啊相信大家都係咁諗嘅啦，半釐咧就應該係走唔甩嘅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嘅話啦，咁啊點樣影響歐洲咧，同埋美國嗰個通脹數字咧，其實有冇啲乜嘢係值得我哋關注咧，温卓培？ 冇錯啦，嗱，今個星期咧嗰個重點咧，即係都唔少嘅，咁但係我會將個最重點啊擺喺歐洲嗰度啦。咁啊，而家市場股咧就因為面對住嗰個高通脹嘅關係啦，咁所以咧就歐央行咧好大機會咧都要一加息加半厘，咁啊將佢息率咧就推升上到三厘嘅水平嚟噶。咁就歐洲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啦，咁佢咁大幅度加息，咁對市場始終會帶嚟衝擊，而呢個係不能夠忽視噶。咁尤其是咧，南歐嘅經濟咧其實都脆弱噶，咁啊能唔能夠承受咁大幅度嘅加息咧，都令人關注噶。咁啊，至於另一個焦點咧，今個星期另一個焦點咧，當然就係星期二啦，美國公布嘅二月份嘅通脹數字個 CPI。咁啊，因為咧就呢個數字咧會影響到咧往後咧聯儲局加息嘅步伐。雖然冇錯，直轄銀行嘅事件咧係令到美國跟住嚟咧，我相信都難於加息啊。咁但係咧，如果個通脹即係高企不下咧，咁都可能咧會令到咧聯儲局咧會有困難。究竟加息好定唔加息好嘅？咁所以呢個都要留意住噶。咁我哋記得咧，美國一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就由12月份嘅 6.5% 就回落，咁但係回落得好少。去到回落到 6.4%， 咁反映出咩咧？反映出咧美國嘅通脹咧，似乎咧出現咗一個樽頸嘅情況，好難再回落。咁至於實際上係咪真係出現出樽頸嘅情況咧？我哋等埋今個星期二公布嘅二月份嘅通脹數字就自有分曉啦。嗱，而家市場咧就估啦，就話美國嘅二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可能只係得個6%，咁即係話咧個下跌嘅幅度咧係越嚟越少啊，咁啊令到聯儲局的而且確咧係有壓力嘅。 嗯，咁啊轉個角度去翻英國嗰邊睇一睇啦。咁啊英國咧今個星期三就會公布咧財政預算案啦。咁啊財長啊侯俊偉啦就好似啊即係公布過一份類似嘅財政預算，咁快又公布。咁、那個重點又何在呢溫生下？ 冇錯啦，因為我哋知道咧，就卓惠斯落台之後咧，就侯俊偉咧就為咗要穩定個民心啦，因為當其時卓惠斯就大舉減税啦，咁所以咧就侯俊偉一上台咧就即刻咧就係宣布咧要大舉加税，咁咧就去穩定嗰、那個市場咧對英國嗰個財政嗰、那個控制嘅決心。咁短短唔夠幾個月啫，咁而家咧就喺3月15日咧，呢、這個咧就係、是英國嘅特定嘅公布嘅財政預算案嘅日子啦，咁就而家市場就關心啦，就話英國經濟而家都唔係咁好啫喎，咁侯俊偉會唔會真係繼續維持佢之前嘅方案，就要繼續喺4月1日起就要加税咧咁樣。如果進一步咁大舉加税嘅時候，英國經濟能唔能夠承受得起咧？咁侯俊偉會唔會喺今個星期嘅星期三會改一改嗰、那個方向，唔好減少個加税嘅步伐咧？咁呢啲咧都係咧今個星期咧，如果關心英國嘅投資者咧，要密切留意嘅一個好重點嚟噶。 咁環球市場咧都有好多事件繼續發展啦，或者發酵啦，投資者就要好好咁去觀察住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多謝曬， 拜拜。 青沙管制区率先在5月7日早上5点实施二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啦！二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看到详情。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大家兩條腿走路啊！呢邊講完財經咧，咁啊，嗰邊想啊睇下啲電影動畫啦，幾時會公布啊呢個獎項啦？見到大隻佬對 Rock 就出嚟啦，係啊，咁啊套西裝都幾靚喎，係啊， 閃粉紅啊， 係啊，衣香鬓影，咁啊一陣再 update 下大家一啲獎項啊，咁啊見到我哋一啲熟悉嘅面孔啦，譬如甄子丹啦，係啊，楊紫瓊啦，咁都喺座上客啦嚇，咁轉個頭咧就再 update 下大家啦。嗱，問下兩位拍檔啊，今日想講 下保險，因為近排咧有啲朋友仔咧都屋企啊都有啲小意外，包括咧即係著火啦咁樣，係啊，咁可能火燒旺地啦，咁你亦都睇到即係嗰個尖沙咀個地盤火警咧，咁引起大家咧好想喺家居保嗰度附帶加埋火險啊咁樣啊，咁投保呢啲家居保咧，我睇翻咧年費咧即係普通家庭嚟講咧年費咧個保費咧，喂其實都唔係太貴嘅，即係話買個保障咁樣， 幾百蚊咁樣啊？ 係幾百蚊啊！嗱，一陣先講多少少內文俾大家聽下。不過問下兩位拍檔，你有冇買家居保啊？ 有， 我都有， 有係嘛？ 係啊， 我都有，但係咧，我家居保咧都係近一兩年先買嘅啫。之前咧就唔識得買啊，同埋少買。但係直至有一位朋友咧同我講啦，佢話：喂，其實依家香港即係治安好似差啲，喂，都係整翻份穩陣啲咁樣。咁跟住咧就買咗呢個家居保，咁啊連埋火險一齊買嘅，咁個保額咧都幾 OK 嘅喎，有啲即係嗱譬如有其中一間保險公司啦，咁佢講緊都係每年咧就俾400多元保費咁啊，嗰啲貴重物品最高咧都賠到100,000俾你咯，咁仲有家居嘅財物都有500,000噶。 呢啲就因應你自己屋企啦， 係啊， 同埋咧好多時佢哋都會睇嘅，即係譬如你個屋企個嗰個 size 啦、大細啊、個地段啊、即係樓層啊，甚至乎好多都會計啦。咁同埋最緊要都係你自己覺得，即係個業主自己覺得你需要買一份乜嘢嘅保啊？ 係啊， 要保啲乜嘢咧？你覺得有緊要啲嘅咧？ 至於火險啊，貴啲喎，火險每年嘅保費咧要幾千蚊。 哦， 系啊，即系要最平嗰间，我暂时睇到都要1,500咯，系啊，咁正正常常都2,000-3,000起跳，原来火险系贵啲嘅，系啊，咁大家即系熟悉保险嘅朋友，当然再了解得多啲啦。咁你问翻你身边嗰啲专业嘅顾问啦，咁最紧要就系冇事冇干咧，就最开心啦。 系啊，当然都系人冇事啊嘛。 而家成日话咧，你谂住高楼大厦冇乜嘢啦，我哋即系我谂上年都睇几多咧，就系有出边有个棚，跟住大家。佢哋釣魚啊，釣走曬人哋啲財物啊，都有呢啲咁嘅新聞。 有啊，係有啲新宿棍咁樣， 係啊， 係啊，一嘢就可能攞咗你隻名錶，攞咗你嘅錢包咁樣啊嚇。咁啊，轉個角度又同大家講下想慳咧，有陣時慳字得個貧啊，亦都唔了解啲條款。越來越多人飛嘅啦嘛，依家係咪先？即係睇到好多朋友仔啊，去旅行啊，成咁樣啦。咁你會坐呢個廉航啦。咁其實之前都有講過俾兩位拍檔聽，就係話喂廉航嚟講咧，就有陣時你張機票又平。但咧佢涵蓋嘅唔多，你一超重咧就變咗要俾嘅錢咧都幾多。 預咗噶啦呢樣，如果你坐廉航咧，基本上你預咗真係你嗰隻手要攞得起嘅行李，你先至好去啊。 係啊係 啊， 你隻手攞唔起即係重啦，係咪先？一重咧就一定係貴嘅，如果唔係佢賺你咩錢？ 同埋佢又要睇翻你嗰個 size， 即係而家你自己 size 嗰個size 一定要睇啦，重量又要睇啦， 機艙另計啦， 係啦，咁啊 預咗㗎啦。 上到飛機又唔好諗住又有得食又有得玩啦，冇得飲㗎啦。 呢個佢之前 水啊應該有㗎啦，係嘛？ 之前會問你嘅，即係之前會你買機票嘅時候問你食唔食嘢啊？即係有個單嘅，有個清單俾你，你食呢樣就幾多錢，食呢樣幾多錢，有個清單俾你嘅。 如果上到飛機肚餓咧，你都可以嘅 ，sorry， 又再俾多啲啦。 嗱， 即刻過數都得嘅，飛機上面 得， 飲飲食食咧，嗰啲都可以自主啊。即係你坐一廉航咧，廉航啊好少好長程嘅，即係通常都係講緊4-5个钟头啦，最長咁樣，即係正常就2-3个钟头咁樣。OK， 你勒緊肚皮，即係水。真系一滴都唔飲，頂住咁頂到，應該有機會都頂到嘅。不過唔好夾硬頂啦，係咪？健康先係最緊要嘅，最寶貴嘅。但係咧，根據內地媒體報道咧，即係有一個咧廣州嘅乘客咁啊，飛去吉隆坡咁啊。办理登机手续嘅时候咧，因為行李啊只係超重咗5kg 嗱，5kg 咧。我印象之中 都幾重嘅喎， 好重啊，已經算重啊， 五 kg 咪一包米啊， 係啊。 第二一个大嘅，啱嘅、 啊。 第二一个大嘅箧嚟讲，5kg 啊，好容易，好少啊，好 minimal 嘅。佢摆落个电子磅，即系佢哋嗰个磅度一磅，喂，5kg 就 系 5kg 噶啦。佢哋唔会同你讲长情噶嘛，真系唔长情啊，佢哋。 系啊，当然我都有试过争一 照两 kg 去都、嗯、即系，唉、哎、好啦， 净眼开净眼闭， 唔系，同埋要睇下架机敷唔敷嘅， 系、嗯、嘅， 即系如果架机系得十个人搭咁样，咁讲真，你攞多少少佢都有你啦，即 系 因为都狼狈嘅，你喺嗰个 check in 嗰个地方咧，成日见到啲人喺度执劫咧，又将啲衫裤鞋袜又唔知点摆啊， 有影响佢哋嗰个 check in 嘅进度 嘅，咁我可能又要打俾阿张智霖啊，阿张智霖啊，我哋今日唔可以打爆五吨油噶啦，要打爆五吨减五 kg 啦，因为多咗， 系啦，你啲油太重到超负荷咁样，咁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咁、嗯、但系我都有试过呢啲情况嘅，咁最后即系你尽量即系食嘅嘢咪食咗佢咯，着嘅嘢咪着上身咯，系、嗯、唯有系咁嘅啫。 一个叫做偷鸡嘅方法嘅，咁睇下你究竟系咪一个人去。如果你系两个人，甚至乎三个人去咧，咁你就睇下其他嘅你嘅 partner。佢嘅行李有冇超磅？ 哦， 咁你可以擺落人哋嗰度嘅。不過 一齊計咁樣咯， 一齊計。不過呢、這個咧又係另一個危險㗎、啊、因為如果你嗰個人係熟嘅，咁啊梗係 OK 啦、 嗯。 如果係唔熟嘅，你就情願自己俾啲五 kg 嘅錢啦。 嗯，係。 因為咧，你人同埋咧，你亦唔好咁隨意將你自己即係多餘出嚟嘅空間咧，讓俾你身邊嘅朋友、 嗯、 啊。因為你唔知人哋會擺啲咩入去你個夾度，呢、 啊啊 這個就另一個危機嚟嘅。 呢、這個又要講翻，即係係啦。舊、就是嗯啊、時我成長嘅年代都有啲人哋擺啲嘢落嚟，跟住、 啊、 插裝架禍嗰啲啦，跟住、啊、搞到牽然大波啊，麻煩嘅呢一個。所以即係、就是、都係嗰句啦，你想自己減磅咧，最好衫褲鞋襪咧著曬上身， 係 襪啊著兩對啦，衫啊著。着四件啦，咁样你上到机先除，冇办法啦。有好多时候大家买衫、买鞋、买裤啊，嗰啲位重啊，系咪？ 或者再简单啲，唔好买咁多啦， 系好难嘅。几年先翻一次乡 下，或者系即系如果你话去旅行嘅时候，你着嗰啲旧嘅衫， 去到 嘅时候就抌啦。咁你唔使攞翻嚟啊嘛。 仲有一个而家我都会经常用嘅方法，譬如我买咗啲衫裤鞋袜咧，嗰啲咁样咧，我就自己唔攞噶啦，喺嗰边寄翻嚟，即系用邮寄嘅方法。同埋我唔会寄飞机噶嘛，贵贵啊嘛，船我慢慢咯，又唔赶都。 啊，钟哥呢个方法都几好。咁呢个当然系你叫做离开嗰笪地方嘅时候，你已经要判断到自己个箧会唔会超重啦。如果唔系有咩后果咧，讲埋呢单嘢俾大家听啊。嗱，头先讲啦，就系话由广州飞去吉隆坡呢位朋友仔咧，因为行李超重咗五 kg 啊，所以要额外咧加呢个托运费啊。只不过咧啊，呢个托运费咧居然都几贵。贵啊吓，大概咧2612蚊人民币，折合港币咧3000蚊啊， 差唔多啦， 哇， 差唔多， 3000蚊一定贵过佢呢一张嘅廉航嘅机票啦，系啦，一定啦，一定系肯定嘅咁样，咁啊，当然啦，乘客就摆上网啦，咁啊，亦都同地勤又有争执嘅，跟住又摆最后件事又摆埋地勤姐姐个样上去咁样， 争执咩啊？ 系啊，钱啫嘛， 系 咪？ 不如单单 过咗就过咗。 如果你觉得个3000蚊你唔觉得是贵啲嘅话咧，其实我嘅选择咧，我就会系打开个箧，有啲咩唔要即刻抌咗佢， 系啊， 即系譬如有啲衫，算啦，可能诶唔系新买嗰啲 旧嗰啲，食咗佢咯， 食咗佢啦，旧嗰啲即刻喺现场抌咗佢减磅， 嗯， 咁你咪可能悭嘅钱咧，可能系仲少过3000蚊 添，系啊，我谂好多机场咧，佢哋都有譬如头先钟哥嘅方法嘅，你咪寄翻嚟咯，咁你食物嗰啲你梗系唔好寄啦，咁但系如果有啲譬如系你自己 系 啦嗰啲 寄 嘅，咁你机场都应该有啲好简单嘅托运服务噶嘛，咁你放喺直头喺嗰度，你直头劈埋攞佢個嗰啲一啲紙皮箱劈埋入去，慳一定慳到。 不過其實咧都係講翻轉頭，其實你買嘢嘅時候你會預計到啦。就算你買嘢嘅時候，喂，我今日買啲，聽日買啲，預計唔到。其實你去劈行李去機場之前。你 知嘅， 知噶啦嘛，你擺到個夾度， 你心存僥幸啫、 啊。你攞唔攞得起？再唔係啊，而家有嗰啲咧，叫做嗰啲行李嘅帶咧， 係啊， 綁住個行李嗰啲咧，即係額外買嘅、 啊。 其實嗰條帶本身。是一个绑嚟噶， 嗯、 你可以咧，你绑条带之后，你称一称，你就知道你嗰件行李几重噶啦， 冇错啊， 咁你计到噶啦嘛， 啊、 你冇得心存侥幸 嘅 呢样， 系啊，冇得 数字系数字嘅呢啲， 系啊，咁啊睇睇个天气啦，小白好嘛， 好啊，咁啊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咁啊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23度左右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啊，咁啊听日大致天晴同埋都系干燥，啊朝头早咧会凉少少嘅，咁但系本周中后期咧个气温咧又会再回。升啦，咁啊而家望出去啊，大概20度啦，相对湿度57%啊。

流流，想找朋友傾兩句，去哪度好呢？ 就在這裡，晴天齋飯堂。 好多我哋身邊由細食到大或者飲到大嘅東西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唔同嘅食法，我哋覺得係啱嘅。咁、但係係咪真係啱咧？咁啊，即係個個都唔同啊。 係。 咁、早排咧，我喺網上睇到有個新聞，就係話我哋經常好多人啊，好多朋友都喜歡飲嘅嗰隻咩都唔多、最多就乳酸菌多。 哦， 嗰隻飲品咧細細樽咧。咁啊，究竟係應該點樣飲嘅咧？嗱、关于呢只饮品真系一个谜嚟嘅，每个人都有佢自己独特饮嘅方法嘅、你哋自己都饮过啦、你哋用乜嘢方法饮噶？ 哦， 你用咩方法饮嘅先？嗱，佢呢度咧都数咗好多种出嚟，即系阵间可以逐一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哋自己用咩方法饮呢樽嘢嘅？ 我唔同年纪嘅我咧，饮嘅方法原来都不一样。 细个嘅时候咧， 我细个嘅时候咧，我有试过饮一。飲一支嘅時候咧，係用一支好細支嘅飲管。 佢有俾你噶嘛？ 佢有俾我嘅，吉入去啦。 飲桶係 啦，好啦，吉入去啦。然後咧開始大少少嘅時候就進化啦。人嘅方法都進化，咁我就嗰陣時就好奇怪，好似上咗癮咁樣，買一排咁樣。我同我啲同學一齊買一排，然後就用一支飲管吉曬五支。飲呢個方法飲啦。好啦，大咗嘅時候咧，即係再大啲啦。我就會。最普通就搣开嗰个 盖掩， 系搣嘅，唔系咁烂，搣开佢咁咪饮啦。但我见过最奇特嘅一个饮嘅方法系咩咧？唔知钟哥一阵会唔会讲？就系、上面个石子唔扭开佢，唔打开，唔好触碰佢，反而用牙去咬下低嗰个胶。 即系咬到 系啦， 调 转个樽，冇调转啊！你可以谂调，即系调转咗佢先咬，咬烂咗佢，跟住咧就等佢有个细细地嘅窿嘅时候咧，就系嗰个位饮。呢个我见过最奇特嘅方法。 但系呢个奇特嘅方法，有个朋友同我讲话咁样好饮啲。 点解啊？ 我有 佢有解释嘅。 佢话因为啲乳酸系沉淀咗喺个底部嗰度，所以你一开始就可以将最强劲乳酸已经啜晒佢，反而熬 匀佢咪得咯？ 咪咯， 未必熬得匀嘅，未必嗱，即系我都系听个说法就话。未必熬得匀。 但系譬如话你唔好话呢个饮品啦，有啲如果你喜欢即系饮两杯，特别饮一啲日本嘅啲果汁酒咧，你摆喺度，其实佢个底都系沉晒嘅。 系啊， 你饮嘅时候，你要开之前咧，你真系要倒住佢熬嘅。 系啊， 等嗰啲个底嗰啲嘅叫沉积物，唔知系咪沉积物。 系啊系啊系。 会捞翻匀嗰樽酒，你先饮到嗰阵味。 或者你倒转摆佢两三分钟，咁都好啊。 系啊系啊， 可以跌嘅跌晒落嚟先。 所以都几古怪嘅，其实即系呢啲食法嘅嘢， 系啊， 即系每个人都唔同。同埋咧，即系钟哥讲呢啲传统食物啦，即系我都系偏好零食一啲。咁旧时咪好兴嗰啲脆卜卜嗰啲面嘅，碾碎佢，跟住抌啲粉落去食嘅。 究竟应该点样食咧？ 其实呢个面原先应该煮嚟食噶嘛。我估啦。 你系咪讲嗰只阿爸面嗰啲啊 ，friend 啊？ 系咯，类似咯，系啊。咁但系其实除此之外，即系呢个牌子之外，其实大家有阵时会将某一啲牌子都尝试咁样去食噶嘛。 系啊， 系啊。 如果你即系题外话讲嗰啲面咧，以前话譬如阿妈中意食嗰啲啦，又或者系你好有福气嗰只啊。 系啊，系啊。 你好有福气嗰只咧，其实应该系煮噶。 系啦、 啊，但系我僆仔时代咧 都系咁 样 食噶嘛，好有福气嗰个面。 好有福气嗰个面咧，啲同学系点样咧？即系唔打开佢啦，跟住揼碎晒。 咦，我都见过，我以前小学嘅时候啲同学仔就系攞呢只福禄寿呢只嘢咯， 揼碎晒之后咧，先打开佢啦， 跟住就攞个味精渗落去， 先渗落去再捞匀佢啦，咁样食，哇，呢、這个唔系我嚟煮嘅咩？系啊，咁样食得噶，我话唔系嗰只先得嘅咩？梗唔系啊，呢只仲好食啊，即系。个个都有种自己嘅讲法， 系 真系咁样食咗嘅，好得意啊！嗱，讲翻呢只饮品咧，咁有好多人都用唔同嘅方法。嗱，最常见就系阿小白话细个嘅时候，攞支幼身饮管喺个盖掩度就咁样笃落去饮啦，又有啦。 而家嗰支饮管仲喺度嘅。 哦，我呢个我太耐冇饮，我又唔。 而家因为我仔仔嘛，饮噶嘛，咁佢有阵时饮嘅时候咧，我就叫个 cashier 帮手俾埋，因为咧佢好难揾啊呢支咁细支嘅饮管。 好啦，究竟我讲到尾咧，我就会揾翻日本嘅总公司去讲嘅，因为佢有解释究竟需唔需要嗰支饮管。 吓， 嗱咁另一个饮法咧，就系到阿正话小白讲话最奇怪嗰种啦。咁我话有人真系调转佢咬个 pat pat， 咬穿咗之后就咁饮。 個原因係乜嘢呢？ 其實真係咬得爛嘅，原來 咬得爛， 咬得爛。 啊，就係、是、歐正話講嗰個啦，個底甜啲啊嘛，又或者乳酸菌勁啲啊嘛，有呢個咁樣嘅諗法，於是又有人試啦。咁、嗱，你知佢嘅包裝就一排五支噶嘛，有啲人咧就係、是、入就咁樣飲完一支。跟住呢即係佢連嗰個透明膠袋都唔拆啊，就咁揸住一排、我飲完第一支跟住掹返支管出嚟。 再飲第二支係啊。 再飲第二支。 即係成排好似子彈咁樣。子彈。 所以我頭先唔係我以前中學嘅時候都試過咁樣飲啦。同埋一排返嚟咁樣嗰支飲管呢就用一支啫。 咁樣係好爽喎。不過呢隨之而來呢你會排便好暢通。 係啊。 因為你唔可以露飲啊其實呢啲嘢都。 但有個都市傳說㗎嘛。呢隻飲品唔可以一次過飲五支㗎嘛。 係啊。 飲到第五支你會呕噶嘛？ 我又唔知啊。 呢个坊间传言啊嘛。 总之你饮 呢个传言，我试过啊嘛。 我冇试过、啊。 我试过咁样饮五支，但我冇呕嘛。 系啊。 咁系咪噶？ 即系我打破咗呢个都市传言。 我反而就真系会肚仔痛咯，即系会屙啊咁样成嗰啲嘢咯。 再讲另类少少嘅，譬如话嗰、那个正话阿小白都讲咗啦，嗰诶喺个盖掩嗰度就咁样揿穿。 系啊系啊系啊。 就咁饮啦。咁跟住有一啲咧就系将佢摆冰柜度。 哦，系啊， 变咗雪条， 雪条， 变咗雪条咁样，咁样食啦，又有啦。 佢如果佢连埋佢嗰个胶咧一齐摆入冰格嘅话咧，佢雪冻咗，佢点食咧？ 我真系唔知啊，可能之后又要劏翻开佢嘅。 咁佢又要攞把刀去到隔开嗰个胶咁样。 可能系，可能系。咁又或者我以前好僆仔嘅时候试过倒出嚟，倒落嗰啲制冰格嗰度。 哦，系啦，系啦，系啦。 倒出嚟先，然之后摆落冰格度食，咁、那个味道又唔同咗啦。 嗯。 好啦，咁除咗我哋有呢个疑问之外咧，其实日本传媒咧早排都曾经试过有一个咁样嘅疑问，究竟正确饮法应该系点样？ 系、 嗯。于是乎咧就问翻。生產商咧，當然係生產商，你就俾咗一個最佢哋覺得應該咁嘅方法。 官方飲法， 官方 飲 法，佢話好簡單嘅啫，打正佢，根據嗰個蓋掩，即係嗰個石子嘅蓋掩咧，揭起曬佢先，千祈唔好揭一啲，唔揭一啲，即係揭到佢成塊變成一個平面，咁但係佢仍然都黐住喺個面度噶嘛，然之後成塊起咗佢，之後先飲。佢話點解咧？佢話呢個係最安全嘅。 佢冇話之前要我熬佢啊， 但佢又冇提，佢又冇提呢一樣，咁佢就話要咁樣啫。 安全啊？點解咧？ 嗱， 驚戒到個嘴啊！ 就係啦。佢話如果你搣一半，有機會搣唔曬啦。咁如果你搣啲唔搣啲，嗰、那個始終係一塊石子，有機會會戒損你嘅嘴部，所以咧係提議大家好平面咁揭起曬佢，成、塊搣咗佢咁樣飲嘅。咁佢話啲味道究竟？你從個底飲定從個面飲有 冇分別啊？ 係冇分別嘅。 哦， 所以呢個係大家諗法。 搣起曬成塊石子咧，如果我屋企有細路仔，我通常都唔會咁做，因為細路仔好容易整跌嘢。一擴跌咗咧，如果你搣曬成個石子咧，你就哎呀，總之搣少少算啦。而家淨係滴幾滴，而家搞到咧成個都倒曬出嚟。 所以你就會用翻個飲管咁樣。 係啊，用飲管係最穩陣。 呢一類嘅乳酸飲品咧，呢一類啊嚇，即係唔係就係呢個牌子？流唔流行嘅咧？依家喺小朋友界别吓、 啊，好似生活嘅一部分咁。 哦，已经去到生活嘅一部分。 系啊，咁、哦、其实我而家你话我大个咗啦，咁我就通常买嚟都系俾啲即系僆仔饮嘅啫。我自己如果真系耐唔耐饮嘅时候咧，我反而觉得我就咁饮咧，好似可能口味改变咗、我都觉得佢咧 偏甜， 系啊，几甜下嘅。就算佢有一只咧减糖，我都觉得都几甜。所以咧、我就直头系而家饮咧，我真系攞个杯啦， 系 跟住加冰。跟住倒落去，跟住再搖，即係叫搖一搖，撈一撈下佢啊，跟住先飲，好似會好。 而家有一啲即係飲品類，我唔敢肯定係咪雞尾酒類，即係有啲飲品類咧，都係用呢一隻我嚟溝嘅， 係加啲燒醬， 係啊係啊， 加啲燒醬。 係啊，其實好多珍珠奶茶咧，佢哋都係有呢一隻去到加，再加啲水果味喺入邊嘅，咁啊俾人飲嘅。 譬如講開呢啲咁樣嘅叫做我哋由細飲到大或者食到大嘅東西，其實除咗呢隻飲品之外咧，有啲都係嘅。譬如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臭豆腐即系上个礼拜讲过、你加唔加甜酱辣酱咧？ 咁嘅加啦。 如果你加嘅，你系加喺个面度，定还是有啲人咧 怼入去噶嘛？ 怼入去啊！嗱，呢个又系又唔同噶。 我觉得应该怼入去。 有啲人咧就系专登滗咗之后咧，要整开嗰个臭豆腐，揸实实 入去系嘛？ 让入去喺里边嚟咬噶嘛？ 我系让入去嗰班人。 有啲咧就中意喺个面度有咁厚茶咁厚噶嘛？ 个面嘅咋？ 系即系究竟你系喜欢边只？就真系个个都唔同。 系啊，咁啊，大家谂下唔同嘅方法啦，研究一下啊，少少嘅啲乳酸类嘅饮品啊，都有咁多唔同嘅饮法啊吓。 起麻将，相信大家无人不晓啦。但系麻将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麻将据说是明朝太监郑和发明的，当时郑和七次下西洋，在长年累月的航海过程里面，有很多将士因为思乡和枯燥乏味的生活而精神不振。郑和见到这件事就觉得很担心，觉得要整一种新的娱乐工具给将士们解闷。想了很久之后，郑和就决定用船上面的毛竹做成竹牌，刻上不同的文字和图案，再制定游戏规则，放在台上面给四个人同时玩。在文字和图案上面，为了迎合将士的心理和航海生活，都花了不少的心思的。好像红钟就代表着中原，迎合将士的思乡之情。因为皇帝一向都偏爱红色的缘故，所以特登将个钟字画成了红色。而航海最关心的当然就是风向啦，所以竹牌都刻了东南西北风啦。郑和发明了这种的娱乐工具，不似得围棋那么深奥啊，普通的士兵一学就识，越来越多人玩，将士兵萎靡不振的状况也都一扫而空啊，甚至玩到年有时连饭都不记得吃啊。所以最后郑和就觉得这种游戏可以麻痹了将士的精神，就将它改名做麻将啊。虽然麻将是好好玩，不过勤有功，棋无益，大家千祈不要沉迷打麻将啊。 从找来登台衣裳，潜入了新世代。 開始的新世界，咁啊，鍾哥同你可以講下啦，嗰、那個奧斯卡 而家繼續進行緊啦，現場都 咁啊，關繼威咧就攞咗呢個最佳男配角啦，咁、嗯、啊女配角你都估中埋，係 啊， 嗯 ，Jimmy Lee Curtis 啊， 係啊，咁啊，即係大家睇到今年咧奧斯卡嘅主持人啦， 嗯 啊幾有趣，佢一開始嘅出場模式咧就係用降落傘咧喺天台嗰度降落嚟、 嗯嗯嗯， 代表咩咧？Top Gun 係咪？Top Gun 幾有趣啊！我覺得呢啲出場嘅環節咁啊，揾翻Jimmy Kimmel 啊，咁啊一個叫棟篤笑嘅喜感嘅演員咧，同我哋去做呢、這個主持啊，壓場感都十足、 啊。係、好啊，做得好，做得好。 係啊，咁啊往後再有啲獎項公佈，再同大家 update 下啦。嗯。 早晨，又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跟住环宇海湾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有线电视大楼。

唱自己作嘅歌曲咧，绝对手到拿来啦！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B.B. Rexha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上个礼拜啦，美股嘅表现先啦，好嘛？咁啊，道指咧收报31,909点啦，跌咗345点啊，连跌咗四个交易天啊，咁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56点啊，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都跌得多噶，跌199点啊。全个星期计咧，美股三大指数啊累跌咗4.4% 啊，港股 ADR 都系向下嘅，咁啊，不过咧调翻转头，今日港股可能有啲新气象。我睇翻咧，新加坡嗰个港股裕托证券咧高水180点啊，吓有冇机会做翻个高开高走啊？近排市场气氛都真系麻麻地啊，可唔可以乘住个气势咧升翻多少少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咧喺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蔡姨姨喺度嘅。早晨，蔡姨姨。 早晨啊，小伯。 你好啊，咁啊而家就好好啦。点解咧？因为大家都已经系可以选择咧就唔戴口罩，亦都不会触犯呢个嘅法律啦。咁但系咧发现有个问题，譬如我自己小朋友啦，我细嗰个小朋友咧，其实今年就 K1 嘅。咁佢咧由出世开始咧都已经系一个戴口罩嘅世界啦。啊，咁好多人都會問啦，咁戴口罩嘅世界，咁佢點啊？而家有冇唔肯戴唔肯除呢個口罩？係啊，佢哋去到啲叫做公眾地方咧，佢自己都會喺度問翻我啊，爸爸要戴翻口罩。我而家不斷係教翻俾佢咧，就係而家可以唔使戴口罩噶啦，反而係咁樣，即係弟弟係咁樣啦。咁但係哥哥咧就佢出世嘅時候都係一個冇戴口罩，咁啊戴咗幾年啦。咁而家咧佢開始即係可以除口罩嘅時候啦。咁佢都會好選擇啦。咁但係咧，我就會發現啊，聽翻佢講都係啊，有啲小朋友咧翻到學嘅時候都係堅持戴啊。咁可能係有陣時唔知係咪又驚認唔到啲同學啊，同學認唔到自己啊，或者對自己嗰個認識啊，甚至乎係對其他人嗰樣嘢咧，好似唔戴口罩咧，驚陌生咗而戴口罩添。 我都發現咗呢個情況啊。嗱，我自己咧都有個孫噶嘛，咁我個孫咧其實咧就一出世就當然係戴口罩啦，因為佢係疫情期間出世嘅。咁而家歲半啊，我帶佢去公園咧，佢都指一指嘅，佢未識講嘢，但佢都指一指個口罩，話要戴口罩。咁我諗呢個咁嘅日常生活裏面咧，戴口罩咧就好似我哋要著衫啊一樣啦。咁但係啊，小白，我就睇到一個情況啦，我哋嘅幼兒咧其實都好多個空間嚟話俾佢聽，有一個即係遮咗即係自己塊面咧，我哋都有好多空間話俾佢聽，就係話其實可以唔戴，等佢咧去種多啲嘅好奇心，去觀察多啲不同人嗰個樣貌同埋表情。咁但係翻咗學嗰啲小朋友就點咧？原來咧，其實咧，我最近都聽啲家長朋友講啦，佢話咧，戴口罩咧，無疑係可以咧阻擋到一啲嘅病毒，令到自己咧就少嗰啲傷風感冒。但係另一樣嘢咧，都會令到小朋友咧，好似唔係好習慣咧，去將自己嗰個樣子咧去。即係表達俾人哋聽，即係我嘅樣子，我嘅鼻子圓圓，眼大大，咁佢好似唔識，因為佢冇得去觀察多，特別係初小嗰啲小朋友。 係啊，係啊，同埋好似我仔仔咁 K1 咧，而家開始 tune 翻佢啲正音啊，因為佢一直以嚟上堂咧都係戴住個口罩，其實係好阻礙佢自己學習呢一個發音噶。 咁所以我都會擔心一樣嘢咧，就係話啊，究竟咧我哋點樣去培育我哋嘅小朋友咧，去認識自己啦，建立一個信心啦。咁等佢去有信心，佢覺得自己係有能力去做嘅，佢覺得自己有我會處理嘅肯定，即係我會識得點樣去處理。我會見到爸爸個嘴或者媽咪個嘴去講說話嘅時候咧，我就會模仿到原來呢個說話嘅發音咧，係要合埋個嘴定係張開個嘴先至聽得清楚嘅。同埋咧，如果我哋嘅小朋友有信心咧，佢就會對自己有期望啦，亦都有勇氣啦，同埋去小心 咁去執行佢自己想要做嘅事。啊，我想讲点解要有勇气呢，因为佢真係好陌生㗎嘛，佢见到呢个世界呢就係好似有一个、面罩咁样罩住，睇唔到表情㗎嘛。咁、 啊啊、 所以佢就即係想同人哋去建立友谊都係好困难囉。咁、 嗯、 我呢其实呢就经常去学校同小朋友讲故事同家长讲故事啦。咁我哋都会发觉呢，其实我哋今日见到呢个问题呢都係一个小朋友成长嘅价值教育一个好重要嘅认识自己。 嗯、 有信心啊，呢一个范畴咯。 嗯， 咁所以小白，你有冇发觉咧？我哋嘅小朋友翻到学校咧，如果佢有好好嘅人际关系咧，其实对佢成长都有好大帮助。 咁梗系啦，如果佢有个好嘅人际关系，例如佢遇到功课上唔识嘅。佢用手掌鬆一鬆隔離嗰個都會即刻教佢啦。如果你話人際關係唔好嘅，你喺學校都有孤軍作戰嘅感覺，一啲都唔好受啊。 係啊，所以咧我就想花少少時間講個故仔俾你聽。 哦，好啊。 嗱，呢個故事個名好得意嘅，就叫做河馬波波屁股大喎。 嗯。 咁咧，點解河馬個屁股咁大嘅？嗱，事實河馬本身咧都係個大屁股嘅人嘅動物嚟噶嘛。咁呢个故事就发生喺森林啦，所有嘅动物呢都喺度飲水，突然之间呢阿河马就好唔开心喺度话啦，点解我个屁股咁大嘅。佢一讲呢，其他动物就真係关注佢啦，就望住佢啦，有啲大屁股嘅动物就话佢啦，嗯，其实你好细啫，咁样。细屁股嘅动物呢就话，哇，你个屁股真係实在太大啦。喺呢个时候就令到河马波波咧，佢好困扰啦，佢揾唔到个重心啦，于是咧佢就会好唔开心。喺呢个时候咧，河马波波咧突然之间肚痛啊，咁佢就即刻去即系厕所啦。佢去到森林里边嗰个马桶嗰度一坐低咧，佢就发觉，咦，其实我个屁股咪啱啱好咯。于是佢就话啦，唉，其实个屁股大细都冇所谓啦，最紧要揾啱自己个马桶啫。咁其实呢个故事好简单啊，我同小朋友讲呢个故仔嘅时候呢，小朋友就哈哈大笑啦，一讲屁股佢就好开心㗎啦。但係当我问到佢，啊，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隻眼睛特别大嘅，你又会唔会唔开心啊？咁、 哦、 有啲小朋友就话係呀，佢哋话我大眼仔呀。咁即係你会发觉，原来即係当一个小朋友佢认识自己嘅身体嘅时候呢，佢其实某程度佢都系喺别人嘅目光嗰度去评估自己，究竟我系大眼睛定系细眼睛、 嗯、 我系靓定系唔靓。咁喺呢一个过程里面呢，我哋首先就要让小朋友认识自己啦。 嗯，其实小朋友呢一直以嚟戴住口罩嘅时候，佢哋都的而且确系几难去到即系认识自己。 係啊，你讲得好啱啊。你諗下，我哋戴口罩系因为病毒。 啊、 你好鍾意做运动㗎。如果呢我哋鼓励我哋嘅小朋友日常多啲做运动，每日运动半个钟咁样，令到自己嗰个体能啊嗰、那个免疫力增强嘅，其实我哋唔需要用戴口罩嚟阻挡一啲嘅病毒㗎嘛。而且我知道呢，其实而家嗰啲流感病毒呢实在係好唔知道一个 unknown 啊。就係因为我哋唔知道，所以我哋更加要有信心去对抗呢一啲未知嘅困扰啊。于是呢唯有就係令到自己身体好啦。咁我就会觉得我哋唔好用个口罩嚟做一个好似防毒面具咁啊，因为而家我哋世界係已经即係復常返啦。我哋应该俾小朋友呢去观察多啲周围，睇多啲唔同嘅样啊，或者唔同嘅世界，俾人哋都要去认识佢到。 都几多呢一类型叫做绘本呢，其实可以即係借住佢哋嘅故事、嗯、就俾小朋友睇到呢，就係点样认识自己，同埋对自己嗰个係好定係唔好可以分别得到。 是啊，因为点解我哋唔諗下其实每个人都系不一样嘅样子先至独特呢。所以故事里面头先你讲得好啱啊，我一路咁样讲，讲到再小朋友大啲我就讲六鼻子啦、 嗯。 即系六鼻子个故事呢就系讲緊就系嗰啲人会觉得潮流兴绿色嘅鼻就全部有晒绿色嘅鼻，兴黄色就全部有晒黄色，红色就全部系咁。咁结果其实呢，当一个人呢佢因为人哋去评价自己个面目而因为跟潮流而改变自己原本嘅面貌呢，最终都系失去咗自己、 嗯。 你自己究竟系咩样，你点样去揾自己，正如我哋话啦。我唔想有病毒去感染自己，唯有我哋自己锻炼好自己嘅身体啦，我哋嘅抵抗力要好啦。 嗯， 我哋唔好介意别人去话我哋嘅样子，因为你可能唔鍾意我只眼大嘅咁样，但係我只眼就係大，呢、這个就係独一无二嘅我嘛。 嗯， 所以喺我哋 透過閱讀同小朋友去建立呢一個價值教育嗰個框架咧，我就會覺得多啲同小朋友去討論故事裏面嘅角色，從而俾佢有個信心去面對自己。於是咧，我哋就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將來咧，就透過認識自己咧，去展現最真實嘅自己咯。 嗯，咁啊係啊， 肯定做到佢自己想要做嘅嘢咯。 係嘅，咁啊，除咗口罩，可能有好多朋友到而家都唔習慣，仲係選擇戴住個口罩。咁一嚟聽過好多原因啦，有啲就可能话屋企仲有好多存货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小朋友嘅话咧，可能真系佢哋对于嗰个信心啊，甚至乎认识自己咧，遇到啲困难嘅。咁如果我哋做大人做父母嘅，咁留意得到嘅话咧，可以即系跟翻，譬如蔡姨讲嘅呢啲方法啦，或者揾下啲有好多唔同嘅绘本咧，都帮到小朋友咧可以揾翻认识自己同埋重拾信心嘅方法噶。 冇错啊，所以咧，我谂我哋要多啲咧，同小朋友咧，透过阅读咧，帮佢哋咧去爱多啲自己，觉得自己重要、有价值，而且系美好嘅。然后咧，透过自己之后，佢就开始去认识我哋居住嘅社区。能够爱自己、爱家人、爱社区咧，先至可以建立到国民身份认同嘅观念噶。 明啊，好啊，好啊，唔该晒彩姨，我哋下次再讲过，拜拜。 OK， 拜拜。 青沙管制区率先在5月7日早上5点实施二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了。二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看到详情。 踏入春季，天气开始不稳定，有时会连续落很多日雨，搞到带不到狗狗出街散步。他们少了出街放电的话，精力就会没地方发泄，那就有可能会在家里捣乱不停废，或者将家里的家具当成玩具。这个时候不用怕，也不需要过分责备狗狗，我们可以自制一些小玩具给狗狗玩，那就可以帮他们在家里放电了。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网上购物，多数咧都会有好多咧纸盒包裹噶嘛，咁我哋可以咧将啲纸盒清洁好，撕走外面嘅胶纸，然后储起佢。当落雨嘅时候，我哋就可以放一啲零食喺纸盒入面，俾狗狗玩寻找食物嘅游戏。如果冇纸盒嘅话，其实我哋亦都可以用唔要嘅旧衫或者旧嘅毛巾包住零食再打结，其实都可以噶。当他们在找零食的过程当中，会不断地去咬烂纸盒，而这个撕烂纸盒的过程，狗狗的大脑是会分泌这些安多芬，令到他们会比较平静和快乐，可以舒压消耗过剩的体力，亦都是一种平稳情绪和减压的行为。而且狗狗在找东西吃闻的时候，其实都相当消耗脑力的。有研究指，当他们闻东西10分钟的话，其实都等同于散步一小时。所以当落雨的时候，又或者做事太忙，没有时间带他们落街放电，都可以考虑一下给他们玩寻找零食的游戏。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再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再度游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果一生。 走噶。 嚟到十三号星期一嘅早上啦，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唔知道有啲咩好节目咧？等我打电话俾阿卓问一问先。喂，阿卓喺唔喺度？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半嘅时候，我记得星期一都有香港故事，但系题目系啲乜嘢呢？ 咁今集嘅香港故事咧，我哋个副题叫做《幸福的繞道》啊。咁有睇过早一两集嘅朋友都记得噶啦，即系我哋每一集都请嚟香港嘅一啲素人朋友啦，即系从佢哋嗰啲人生低谷嘅故仔里边咧，睇下佢哋点样揾翻幸福真题。咁啊，等我哋学下嘢又得到鼓励啦。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叫做杜欣希啊 ，Jenny。咁啊 ，Jenny 廿零岁女嘅啫，咁但系佢好中意食嘅，亦都好中意煮嘢食。 嗯， 但系、原来咧佢四年前患咗呢个饮食失调啊，佢一路咧。好讨厌食物，亦都讨厌自己，咁啊背后有好多伤心事嘅，因为佢当时咧佢有啲家暴嘅压力啦，亦都妈妈有重病啦，亦都经济有压力啦，咁啊即系最严重嘅时候咧，佢体重啊跌到得翻90磅嘅啫，但系佢好高噶，咁啊。佢另為咗咧，佢諗到方法，想自己食多啲，開心啲。咁咧，佢就開始學人打卡啦，即係將嗰啲美食咧 post 出嚟喺個社交媒體嗰度。啊，咁佢好成功喎、 啊。 咁佢可能真係好識食啦。好、多人去 follow 佢，追蹤佢嗰啲社交媒體啊。咁啊，但係整下整下咧，即係佢最初為咗減壓去食嘅啫嘛。整整下亦都係太多人去追蹤住佢個社交媒體啊。佢每一次出 post 咧。佢都好大壓力，就變翻好大壓力。 哎呀，咁啊唔能夠落在其中喎，諗住 係啊， 點搞啊？ 咁啊點搞咧？佢有一次去日本揾嘢食，揾好嘢食嘅時候咧，啊佢終於揾到一個令佢呢個飲食失調咧可以揾到一個抒發嘅出口。咁啊想知道係啲乜嘢咧？咁啊今晚七點半記得睇《香港故事：幸福的繞道》啦。 誒，咁呢個個個都要睇喎。香港人都普遍嚟講中意食嘢啊，亦都好中意睇人哋食嘢。咁但係食嘢嘅同時咧，我哋喺生活上、工作上有好多壓力啊。到底點樣可以真係同呢一位嘅主角 Jenny 一樣咧揾到個出口嘅話咧？今日夜晚大家就睇住七點半鐘啊，《香港故事：幸福的繞道》啦。咁另外八點鐘嘅時間咧。大師嚟啦喎， 冇錯啊！咁啊，全新一輯大師對談咁啊，翻翻嚟啦。咁啊，之前大師對談咧，每一次都係即係之前可能有啲理論，可能等我哋認識一下點樣可以日常生活裏面應用啦。咁啊，今輯咧兩位大師咧就話從一啲中外嘅經典句子做主題，等我哋咧可以套入去我哋個人成長或者係職場上面，睇下可唔可以落到地咁話嘅。咁啊，第一集今集咧就從佢哋嗰個經典句子咧，就係《論語》啊，孔子所講啊，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起，一則以句。咁啊，即係咩意思咧？大概講下啦。咁啊，就係話父母嘅年紀咧，我哋人人都應該要清楚嘅，因為咧同一時間我哋要為父母年紀慢慢長年長啊，佢哋長為咗佢哋長壽而高興。但係同一時間咧都要擔心下佢哋嘅身體慢慢衰弱咁話。咁啊，即係為人子女嘅我哋咧，即係究竟可以為父母做到啲咩呢？咁啊，今晚八點鐘一齊聽下大師們啊，點樣講啊？ 哎，我都要睇啊！即係除咗我自己已經身為人父之外啦，有陣時即係見到我自己嘅父母啦，哎，年紀真係都開始大，咁我都越嚟越大啦。咁啊，見到佢哋即係白髮又越嚟越多嘅時候，個心都痛啊！但係亦都係一樣啊！即係正如頭先阿暢所講啊，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嚇。咁啊，又為佢開心啊，繼續咧健康，但係又為佢而擔憂。咁啊，今日夜晚大師對談咧，我哋一齊睇。睇下禅师入边有啲咩顿悟先至得啦。好，十点半钟嘅时间大千晒、哦， 冇错，呢个纪录片系列大千晒咧，我哋每一集咧都会追击下一种嘅动物啦。咁啊，睇下佢哋嘅千晒嘅古仔。咁啊，第一集咧叫做艾氏隼，艾氏隼咧系一种栖息喺地中海群岛嘅一种猛禽啊。咁啊。好似鷹咁嘅樣嘅，咁啊佢哋咧每一年啊都要飛越10,000公里，去到由地中海飛到去非洲嘅馬達加斯加嗰度， 揾佢草履數啊一流啊！ 係啊，咁啊佢當中咧，即係佢整個旅程裏面咧，要橫越南歐同埋整個非洲啊，即係又越過大海、沙漠同草原嘅。咁啊，即使佢哋嗰啲初生 B B 咧，都有能力可以獨自啊。 飛曬成個旅程。 哇！咁犀利。 係咧。咁究竟咧，佢哋點樣去辨別方向嘅咧？佢哋又點知自己要飛去邊嘅咧？即係點樣教到路嘅咧？會蕩失路嘅咧？咁想知道嘅人咧，咁今晚10:30記得睇大千世，睇下認識下呢個艾士準啊！ 好，今日夜晚大家講黐住港台電視31啦。唔該阿昌，拜拜。 唔該曬。 嗯，睇完电视有咩睇啊？钟哥睇埋个天气啦， 想知道气温嘅，而家讲你知啊，20度嘅温度啊，相对湿度升咗啦60%，大致多云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干燥啊，最高气温可以去到23度嘅，展望一下先。明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回升嘅。如果想知道究竟而家奥斯卡系点样嘅话咧，我哋随意地讲下， 随意讲下啦。咁啱啱呢个服装奖又系呢个黑豹啊，夺得咗啦。咁但系啲重要嘅奖项都要接近香港时间11:00-12:00先有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将处理9项议程，包括表决6项决议草案和1项决议草案。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亦会发言。行政长官李家超列席会议，他入场后和中联办前主任骆惠宁、澳门特首贺一诚以及国家中央军委委员张星文等打招呼和倾偈。政府下月16日向合资格市民发放首期3000元电子消费券，余下的2000元会在7月16日发放。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估计，餐饮业透过今次消费券获得的收益会较以往2期少。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能够一次过派发5000元消费券，能够加强市民的消费意欲。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在同一节目表示，不少由用八达通转用乐游卡的长者向他查询领取消费券详情，相关长者要再填表才能够领取消费券，对部分人有难度。他已经约见八达通公司代表，希望对方能提供较便利的方法给有需要的长者领取消费券。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表示财长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正和银行业监管机构紧密合作，以解决直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的问题，强调解决方案将确保纳税人的金钱不会受到威胁，呼吁美国民众和企业放心可以取回银行的存款。拜登又说，要导致这个乱局出现的人士承担全部责任，并继续努力加强对大型银行的监督和监管，避免再次陷入困境。第9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荷里活的杜比剧院举行，获得11项提名的电影《奇异女侠：挽救宇宙》先声夺人，夺得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女配角2个奖项。亚裔演员关继威成为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由珍美李寇蒂斯夺得。讲述小木偶故事的电影《吉拿域：大托鲁之皮诺丘》夺得最佳动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明けた月と夜とラジオ乗せた後二人のこと。 日本四人乐队组合 Orange Spiny Crab 在2012年组成，出道十年，他们今次用男女拍拖时候分享零食作为主题，淡淡的爱情，浪漫的歌曲，充满着思念的感觉。日本男榜推介歌曲 Papico。星期有充满着清新、浪漫、思念的日语作品组合 Orange Spiny Crab Papic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可以点分啊？有冇听过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友达是来自日文的流行用语，意思是朋友，整句解作比朋友好一点，但是又未去到恋人阶段。两个人之间除了朋友关系、恋人关系之外，中间还有没有一些阶段呢？自从出现这句说话之后，好像没了当中的灰色地带。友达以上恋人未满，好像是很合理的解释。其实为什么不想想搞清楚一点？例如比朋友好啲嘅可以叫做好朋友，比好朋友再好啲叫做知己，无所不谈变成闺蜜，可以托付生死成为生死之交。数下数下，其实有好多唔同阶段喎。到底係我哋唔清楚唔知道有呢啲阶段，还是我哋刻意想将呢啲阶段模糊化咗呢？除了关系之外，有很多情况都会出现这些阶段性模糊的情形。总之未到另一个阶段，就会有很多没办法理解的形容词出现。例如有时候听到天气报告讲到今日天气温暖，亦听过今日非常温暖。我成日分不到究竟温暖和非常温暖分别在哪里。你可能会说，这样都分不到，比温暖温暖一啲，咪叫做非常温暖咯。如果比温暖再温暖，系咪即系热呢？唔好咁笼统，我哋要分清楚。所谓温暖系大约18至19.9度，20到21.9度就系暖，22到24.9度先叫做热。25到27.9度就是炎热，28到29.9度就是暑热。天时暑热起码有这个度数啦。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超过35度以上就是高温。连续3日以上就是高温热浪。其实分得好仔细的。你可能又会说，这样去分未必记到喎。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形容词可以用，例如比温暖多些可以叫好温暖，加个好字简单易明， 温度再高啲，可以叫非常温暖。非常有不寻常特殊嘅意思，甚至可以用极度温暖、超级温暖、严重地温暖、温暖到冇得再温暖、想象唔到咁温暖。总之，未去到热嘅指标，仍然可以不断令到大家明白而家有几暖。到底我哋应该分得咁仔细，还是简单地讲一句温暖以上，炎热未满就算？任何事情都可以深入了解，亦可以轻轻带过。但系边种事情配合边种态度先啱？任何事情都要深入，所有事都系咁咦？如果要选择，究竟系根据个人态度，还是个人利益呢？系咪同自己冇关嘅就可以系咁咦？同自己密切啲就要深入啲？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如早春初盛，吹袭我的心，将不可再等。含情待放那岁月，空出了痴心。 管制区率先在5月7日早上5点实施二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了。二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看到详情。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其實我成日行過啲鋪頭咧，如果佢哋係賣茶葉蛋嘅話咧，我都幾中意。通常茶葉蛋嗰啲價咧，可能咩12蚊三隻啊，類似呢啲 friend 舊時真係2蚊隻嘅啫。 咁梗係啦，茶葉蛋好難揀啊， 係嘛？ 因為我試過買嗰啲咧，得色啊，即係有色， 但係冇味啊， 啲味唔入啊。即係好難揀， 有啲咁嘅事 入味嘅，佢要真係要用多啲時間噶嘛，你要個色上到其實即係可以快啲。 通常我諗住咧喺街即係鋪頭買嗰啲咧，佢咪攞個電飯煲坐住佢咧，我諗佢都唔知坐幾日啦，好難會冇味嘅。 仲要係舊式電飯煲喎， 係啊， 你新式嗰啲搞唔掂 啊，新式嗰啲咧個蓋要冚埋啊嘛， 你唔知嗰隻蛋放咗喺度幾耐啊嘛， 唔知㗎， 可能佢即係放落一陣間，可能嗰啲水唔滿啫，放啲汁唔滿。 通常咧放落去咧，我懷疑呢個我自己諗，我懷疑啊，咁佢譬如未賣曬嘅，咁佢仲滾緊㗎嘛， 佢 係啦，新嗰啲就再擺，佢將嗰啲撈咗上面先，咁通常都係呢套路㗎啦。如果柴房工作嘅話， 好難揀到靚入味嘅， 係啊，咁啊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啊！ 鍾哥壓咗韻，茶葉蛋好難揀啊！ 係啊， 茶葉蛋可以試下自己整嘅，係啊，咁啊自己整嘅方法咧都唔係話好困難嘅啫。咁啊，但係要有個當然有個有個器皿啦，有個煲啦，或者你可以試下用呢個舊式嘅電飯煲，即係。中式嗰啲冚蓋嗰只，就唔係話西式嘅嗰啲西式電飯煲。 你而家揾翻個都又係好難， 都應該有嘅， 有嘅 國貨公司， 好難揾一個揭起個蓋咁嘅， 揭起個蓋係。我自己屋企都有個細個揭起個蓋嘅，但係嗰個就好細，好似煲唔知兩三杯米咁樣嗰啲嚟嘅啫。好啦，咁如果你話要自己整柴蛋咧，咁當然啦，雞蛋咧你還掂都整啦，攞個大少少嘅煲，一攞咧就攞20隻，即係攞一排蛋。系啊，分埋俾街坊啊嘛，因为开心 share 咁又啱喎。 几时会先整鸡蛋分俾街坊咧？你整红鸡蛋就会啫。 幼稚园嗰阵时， 茶叶蛋未必噶嘛。 茶叶蛋白日烟啊嗰啲 咪啦，细路仔啊，猪脚姜咁样。 我哋有散水饼，有冇散水蛋？其实散水蛋都有个 concept 啦，散水唔好搞咁多嘢啦，散水就散水啦， 唔好搞咁多啊，我谂住买饼嘅啫嘛，咁多 买翻饼买翻饼，好啦，咁我哋 蟹我唔知边度搵翻嚟俾你， 好啦，咁我哋讲翻个蛋先，咁啊当你准备咗一个瓦煲啦，咁啊将啲鸡蛋咧就放入去先嘅，咁啊放咗入去之后咧，咁啊当然系开始即系都点都加少少水先，咁啊加水嘅时候咧，你鸡蛋就排晒喺晒呢个煲上面啦，咁放咗上面嘅时候，你就可以攞个匙羹，轻轻敲一敲嗰啲鸡蛋啦。呢个其实系一个技术嚟， 敲裂佢要 敲裂佢。其实厨房工作咧，有阵时候你见到啲譬如我之前有同我朋友咧分享整嗰啲日式拉面嘅叉烧啦，其实系啊，都系讲就咁扎住佢啊，腌下佢啊，煮下佢啊咁样。但系佢哋遇到个问题咧，就系佢扎佢都扎唔到，扎稳以为扎实咗佢啦， 定点啊？ 佢条绳咧一扎实咗嘅时候咧，原来佢哋好多人遇到问题，即系当佢一煮嘅时候咧散。系啊，其实 咁要有啲技巧嘅， 呢个手工艺去到呢啲位 置。小白咧，即系讲嗰啲煮食技巧啦，即系讲啊就容易啊，因为你识啊嘛。但系如果咧，我呢啲唔系好识嘅，你话喂喺屋企整啲日本叉烧，我嚟整拉面。其实好难， 唔系我调节咗噶啦。小白成日都话，今日讲嘅嘢好容易，所以我调节咗噶啦。即系佢把口话容易咧，其实对于我嚟讲咧，系大约系四级咁上下啦，即系难度五级五分啦。 真系 今日呢个鸡蛋你真可以试一试。好啦，继续讲埋你先，唔系唔够时间。好啦，咁你放咗啲鸡蛋埋之后，你就攞个匙羹， 普通 啲系啦，敲一敲。咁呢个咧就好讲嗰个力度，你系太大力咁，当然又唔得啦。其实都要揼骨咁样，死力唔得。你用啲生用啲阴力，你发觉佢咦裂裂地咯。咁其实裂嘅时候咧已经 OK， 因为你之后再煮嘅时候咧，其实佢个热力都会令到佢嗰个裂痕咧就加深噶嘛。好啦，咁你就敲好嘅之后，然后咧你就再可以落啲盐啦。嗰啲盐咧，其实你攞住一炸盐咁啊，抌喺嗰啲鸡蛋上边，其实已经得噶啦。好啦，跟住生抽。同埋老抽，咁亦都可以放少少嘅干辣椒上去啦，唔使太多嘅。然后咧就冰糖，咁啊冰糖咧你系攞一扎，即最好就中烂咗个冰糖啦，冰糖啦，跟住就揾喺个好似揾盐咁样揾喺度，跟住你就放喺度。其实冰糖佢都自己慢慢溶噶啦嘛。好啦，咁其实如果你唔想自己用嗰啲叫做卤水嘅材料咁复杂嘅话咧，坊间亦都有好多咧嗰啲叫卤水包，亦都可以准备埋啲卤水包，甚至乎有啲应该系有啲写到明就系话放茶叶蛋用嘅，咁你直头嗰啲一包。 大概一個手掌咁大嘅啫，你就抌埋落去。好啦，抌咗落去之後咧，又加水啦，加到嗰啲水咧就滿咗嗰個雞蛋，遮曬所有嘅材料，然後咧就冚蓋，跟住咧就細火煮佢20分鐘。細火煮佢20分鐘，咁跟住你喺度煮嘅時候，其實嗰個味道咧都已經出嚟噶啦。好啦，煮完之後咧，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係食得嘅。不過如果食嘅話咧，就好似鐘哥所講啦，喂，佢係煮完啊，聞到好香啊。 唔入味啊嘛， 系啊，唔入味啊嘛， 入味啊，真系 有阵时即系你都会，我自己都会建议，有阵时啲食物咧好奇怪，隔夜啊真系好食啲嘅。 嗱，究竟要几耐先够咧？ 隔夜啊嘛，即系阿妈通常个时间表就 系 隔夜咯， 系啦， 即系隔咩啊？隔夜， 隔夜咯。你隔夜之后，你发觉咧， 几多个钟啊？ 第日乜嘢色都乜嘢味都上晒啦。 系啊，所以即系大家可以试试啊吓呢个阿小白啊。啊，即系亲自呢个茶叶蛋嘅呢个方法试试佢。 我的享乐时代。 头先系颁紧啲外语片啦，即系讲紧奥斯卡方面啦。我指一指叫钟哥睇一睇啦，因为佢阿女神都喺度啊，即系呢个红飞女巫啊吓，系啊， 伊丽莎白 系啊 ，handle 得几好跳裙， 啱啱睇唔到个 shot 添， 系跳裙，唔紧要，你翻去屋企睇翻 playback， 都几多靓人靓嘢。即系有阵时我哋观察啦，奥斯卡啦，除咗个颁奖做得好啦，啲表演做得好啦，与此同时咧就系啲人啊好靓，小白都睇到， 靓仔靓女啊。即系颜值高啊， 系啊， 大家都即系颜值高嘅人着衫好睇咧， 香港 又系第二个 层次，香港嘅都唔差嘅， 香港都好好，系啊系啊。 琴日亚洲电影大奖都好多靓仔靓女嘅，咁都不过即系你话 handle 呢啲。即系开到落肚脐呢啲群友唔系咁容易 handle 得到嘅， 因为呢个又两个古仔啦，因为真系亚洲社会对同西方社会对衣着上咧系有一啲微妙嘅分野嘅，真嘅 系嘅， 即系佢咧呢边呢即系亚洲社会着你又觉得系咪咁暴露啊？ 系啊， 人哋觉得系咁样先系尊重大会，系真系有少少好微妙嘅 美学嗰、那个。底线咧，大家好不一样， 系啊，尊重场合有啲唔同啊， 吓， 咁啊，睇下嚟紧 嗰班次又唔知点 系啦，即系呢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又点样睇啦，系咪有啲好尊重场合啊出嚟啦？ 又嚟噶咯，系 又嚟啦，系啊， 好快好快， 系啊，即系陆续有嚟啊，咁啊，即系喺电影嘅世界，咁大家可以捕捉住啦。咁当然啦，奥斯卡啲大奖啊未发生嘅，咁头先咧都抛下一句就系话，喂，今日想讲下自己过往礼拜六日发生嘅一件大事啦，就系。系一次过睇晒咁多部《黑暗荣耀》啦， 你真系好疯狂啊！你 八集啊，哇！ 每集都系40分钟嗰啲啊嘛， 系啊系啊，但系一定要睇啊，因为咧原先咧佢中间好首先《黑暗荣耀》系咩戏咧？就系一个复仇嘅故事啦。咁细个嘅时候，阿宋慧乔咧就俾人欺凌。and bully 咁啊，呢个就系一个 come back 翻去即系整翻佢害佢嗰个人啦，即系总之一个宋慧乔同嗰个坏女人嘅斗法啦，咁样啦。哇，一开始咧宋慧乔都系早着先机嘅，即系知道好多嘢啦。跟住咧睇到第二季咧第四集到咧，突然间有一下峰回路转咧，以为啊嗰个对手咧可以反转噶。可以反局啊！ 即系反派嗰边系嘛？ 系啊，反派嗰边突然间哇，有机会大幅取胜咁样啦，用咗一个好关键嘅元素啊，咁又系唔讲出嚟啦，就系宋慧乔嘅一个亲人，跟住哇，即系连佢份工都冇埋啦，直情害咗宋慧乔，连份工都冇埋，跟住哇，到最后咧，最后嗰一集咧，系赏心悦目啊！即系你直情觉得大快人心啊！ 即系又系唔讲得。 唔讲啦，即系每一个都唔讲啦，因为咧佢入边好多好刺激嘅画面噶，包括咧佢会刮翻嗰个坏女人几巴咁样啦，跟住咧再褫夺晒咧个坏女人啊，人生入边啊， 唔好讲太多， 所有嘅嘢 要睇自己。 嗱，呢啲一定会睇啊，一定系邪不能胜正噶啦。 我想问一样嘢啫，嗱，咁因为当初第一季完嘅时候咧，大家都好肯定会有第二季噶嘛。咁而家第二季完啦，咁有冇第三季嘅铺排先？ 系 open end 嚟噶，同埋咧，佢原先咧喺个结局嘅时候咧，好早阶段，即系当第八集系最后一集啦。佢喺头嗰十五分钟咧，你以为有一个好完整嘅结局噶啦。咁但系哇，你睇翻个 cursor， 哇，仲有30分钟，你做啲咩？哇，嗰30分钟啊，精彩啊！ 即系可能系要等。 系啊，要等啊，要等。同埋咧，即系我真系好想讲下。呢、這个N 字头嘅串流平台咧，佢真系一次过咁样推俾你咧睇咧，你真系欲罢不能啊！